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所以我望上去嘅时间你就发发发。啊，都系好意头啊！临近新蒸头咧，都系得闲都要无厘啦更都好啦，揾啲好意头嘅嘢氹下自己开心。哎呀，相对湿度89%，啱住咗啦。佢应该听到我讲呢句，唔好理咁多。总之啊，享受咗一刻嘅快乐都系好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见到个十八度嘅气温都系湿湿立立嘅天气啊。咁啊嚟到2024年嘅2月6日，农历嘅12月27，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及时行乐是很多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金句，也是做人的宗旨和意志。即是经常都消极一点可以这样，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但是其实我们人的确确是应该用尽办法令到自己快乐。所以我们应该终结不快乐的情绪。也都在你发觉自己生活里面的圈子里面觉得周身不聚财的。退出嗰一个圈子，揾一啲啱自己嘅社交嘅朋友。仲有咧，就是、你发觉身边好多唔好嘅事情嘅话咧，尽量远离佢哋，可以调节一下咧，即、就、系、是、自己嗰个磁场，令到佢好啲啊！知道自己有错误嘅时候，亦都要尽量改正。以前我哋细个读书测验默书都要错咗要改正噶嘛 ，dictation 唔识咁，你咪下得再写多几次咯，写到识为止。你发觉样样嘢咧，你开始去到执整翻，用理性去到决定自己嘅行为、自己嘅朋友、自己嘅事情之后，你就慢慢去告别一啲不适合嘅感情、不适合嘅情绪。原因系因为你嘅理智已经为你作出咗个决定，令到你身边嘅事情会发生得更加理想，向好嗰方面进发。如果你发觉身边仍然系缺少一个人嘅话咧，咁啊，即系代表你可能冇乜后援，冇乜 backup 啊，冇 backup 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喺选择嘅时候咧，就容易荡失路。咩叫荡失路？即系决定错咗。咁所以今日，我觉得我哋应该要为我哋身边嘅每一位朋友又好，感情上嘅伴侣都好，为我哋加油打气嘅，要同佢哋讲声多谢。 曾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起心也不怕。情明白容易，明白爱没有许愿词，是你不计付出，花光青春抱住，只等一个约誓，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在天边，看着低洼， 在眼中，如同又同一天空。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偏不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年寻新鲜，吃尽欢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除掉牵挂，俗世想动摇我，我怕什么？清楚，同生与死好吗？ 灵魂伴侣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系相当相当之重要，希望大家都会懂得珍惜身边嘅人。早晨嘅时间嚟到6:15，佢系7:00，我的宣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先望望天气咯。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微雨。早上天气稍凉，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冻啦。咁啊，除夕以及咧年初一早晚寒冷，咁啊最低气温今次几多度呢？最低气温今次会跌到落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啊，消委会经常都有好多唔同嘅调查报告俾我哋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年27，年27系咩日子啊？年27咧就系年28嘅前夕。所以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谂啦，应该咧就要谂下计仔啊，大扫除啊，即系年28啦，洗邋遢啊嘛。咁所以消委会今次咧亦都叫做年28洗邋遢嘅一个少少专题咧，咁啊设立翻啦。咁所以咧就想大家咧就喺呢个清洁浴室嘅时间咧都可以揾啱自己嘅一啲嘅产品。咁我哋今次咧就揾嚟一啲譬如超市、家品店、百货公司，包括17款嘅叫做液态浴室清洁剂。同埋23款咧，就係液態坐廁清潔劑嘅樣本，咁啊售價咧由11.9至到54蚊嘅，咁啊入邊亦都見到咧有為環保聲稱嘅產品咧，咁啊售價就較為貴嘅噃。好啦，另外選購以及咧就使用產品嘅時間咧，需要有啲咩注意嘅事項咧，咁啊原來都會容易咧就整到我哋嘅身體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啦。嗱牌子方面咧，咁啊大家就上翻自己嘅即係網站啦，揾翻消委會嗰啲。嘅網站咧就可以揾得到，不過睇到入邊咧都有幾多一啲嘅分類，分類咧就係用佢哋一啲嘅化學物品去到做分類嘅，例如有啲叫做陰離子介免活性劑啊等等等等等等，咁嗰啲咧太複雜嘅話咧就大家都要細撚嗰啲文字，因為我相信喺電台講完之後咧，大家都未必記得。不過咧有其中一啲咧幾值得咧就強調嘅，就包括有一個叫做生物介免活性劑，基本上喺後邊啊。任何清潔劑後面的 spec 咧，即係佢哋嗰個成分都應該會睇得到。咁就話到呢一隻咧，就一般毒性低，比傳統界面活性劑咧就較快降解。排出之後咧，就影響魚類同埋水中生物嘅風險亦都較低嘅。咁呢、這個即係樣樣嘢都較低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做檸檬酸同埋乳酸嘅。咁啊，檸檬酸乳酸咧就話性質較為溫和，正確使用咧就可以安全用喺一啲潔淨嘅物件上面嘅。仲有一个咧就呢个都要强调啦，盐酸，盐酸咧就有腐蚀性嘅，咁啊接触咧就可以刺激眼睛同埋皮肤，必须小心使用。咁啊另外咧仲有几个头先话过购买时嗰啲 tips 啊，咁啊啲 tips 系咩咧？就话 选择有标示成分的使用方法的注意事项的供应商的名称和联络等等的资料的产品，还有就是要详细阅读产品是不是有一些叫做标示危险 danger 有腐蚀性的字句。如果家里譬如有小朋友、宠物、器官容易敏感的人士的话，就应该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譬如含有香料、漂白水、或者等等刺激器官的成分。如果产品有制造日期和保质期的话，在你买的时间应该就看清楚一个叫找回个品质较为好的啦。以及就要选用标示有第三方机构认证的环保产品。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需要注意嘅，咁健康係好重要，咁年廿八洗邋遢，洗完之后你都係想自己个人健康啫，咁跟返呢啲指南嘅话呢，咁就可以自己清洁上面做得好啲啦。 こんにちは。 唔好意思啊，头先揿错仔。应该搵返呢一首嘅歌曲先啱嘅。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8%。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幕分散视线，连觉都缺乏了保养。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这首作品是 Jenny 李行毅《哭泣健康指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嚟到晨光生活博士，咁大家都会知道十八度嘅气温，咁下个星期又话跌到落去，唔系下个星期，系年廿九系显著转冷啦，即系嚟紧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就年初一二嗰啲咧，咁啊会跌到落十一度左右咯。咁点啊？咁啊，即系嗰啲羽绒唔知使唔使攞翻出嚟着啦？我就应该都唔使着翻噶啦。咁但系啲羽绒咧就可以谂下点样洗噶咯。洗羽绒咧有好多方法嘅，其中一个咧就系用水洗。不过咧要先将呢一件嘅羽绒褛咧就用个晾衫架咧就挂起佢先，挂起佢咧就用花洒先肥一肥。呢个方法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真系好似好深层清理咁样。然后就用嗰啲洗剂啦，咁啊捽捽捽捽攞块布捽捽捽捽捽，跟住咧就系咁喺个羽绒上面起晒泡之后咧就抹，将啲泡抹落去咁嘅感觉。好啦。抹咗落去之后呢，咁跟住点呢，咁然之后呢你就可以呢将呢一个嘅再攞嗰啲擦啦，喺个面头上面呢轻轻咁样擦啦擦擦啦擦擦啦擦，扫走嗰啲嘅灰尘啊尘埃啊，然后呢就再攞水攞个花洒系咁样过都系喺表面嗰度咁样过晒啲泡泡咁样。好啦，重点就系啦，你唔需要扭唔需要成嘅。咁你当然啦，开头嘅时候呢就拍走啲多余嘅水分先啦。然后呢你需要做嘅就系咩呢，就放返低你嗰件嘅羽绒，然后跟住就攞个强劲嘅风筒，咁喺嗰个袖口嘅位置就系咁吹入去，一路吹嘅时候又攞个晾衫架呢就系咁啪啪啪啪啪。咁一路拍做咩呢，咁呢度吹返啲羽毛呢就松返啦嘛。松返嘅时候呢，跟住你就可以呢就拍打佢嘅时候，令到佢呢嗰个除咗乾之外仲可以呢蓬松返。咁呢个呢系一个几好令到啲羽绒呢洗完之后呢都可以保持返嗰个嘅弹性之余，可以增加返呢佢嗰个嘅耐寒嘅程度。大家不妨试一试。所以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到清洁一样嘢嘅。办法就总比困难多。个问题就係你自己掌握得到有几多。我哋会将佢搵返晒返嚟送俾你。 人去留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庸俗，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留漏永远是爱。 走都非用彩，流过最那次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地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果要分开便制止， 一首作品嚟自林峰，无伤大雅。作曲方面，林峰以及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嘅作品《十八度嘅气温》。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南亚裔男子死亡。警方凌晨三点几接到机场职员报案，话喺机场跑道南路发现一个男子受伤昏迷倒地，怀疑事主曾经被车辆或者其他载具碾过。救援人员到场证实事主死亡，警方正调查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加沙战事爆发之后第五次中东之行，在利雅德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面大约两小时，他回到酒店时没有回应到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布林肯和穆罕默德讨论到中东地区的协调工作，以实现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久结束。布林肯在会面当中亦强调了解决加沙人道主义需求和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的重要性。卡塔尔和埃及日前已经向哈马斯就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提出建议，哈马斯至今仍未回应。智利中部艾尔帕莱索大区近日发生山火，造成至少122人死亡，几百人仍然失踪。另外有大约14000间房屋被毁。智利全国星期一起为死难者哀悼两日。山火在上星期五发生，并且周末迅速蔓延。沿海旅游城市比尼亚德尔马受灾最严重。消防人员继续在直升机协助下扑灭山火。救援人员就已经在扑灭的火场搜索遇难者遗体，亦有生还者返回被烧毁的住所搜索有用的物品。当局早前说几处地方同时起火，怀疑有人蓄意纵火，警方正展开调查。当地传媒就报道有两个人因为涉嫌引起火警被扣留。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公布地铁昌平线列车相撞事故的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事故是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指出由于雪天导致列车制动距离延长，营运单位雪天应对措施落实不到位，行车调度员处置不当，列车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北京市纪委监委经过问责调查之后，对北京市地铁营运有限公司、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一共18人追责问责，公安机关已经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北京市地铁营运有限公司按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事发去年的12月14号晚，北京地铁昌平线西二旗站至到生命科学园站有两部列车相撞，导致130人骨折，无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朝早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随即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开卷飘书香， 飘书咧就系将我哋睇过嘅书咧，同一啲我哋唔识嘅人分享。香港电台文教组嘅 Pop Up Live 开卷飘书香咧，就系将我哋喺节目入面介绍过嘅书带嚟唔同嘅中学嗰度，扩阔佢哋嘅阅读领域噶。 我系中意睇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 水中最强人》，睇嗰啲动物嗰啲习性啦。 睇一本书叫做《被消失的人情味》啦。 书系佢可以引发你嘅思考， 现实做唔到嘅嘢可以代入一下嚟俾自己体验下。 飘书活动咧，令好多同学咧见到好嘅书，这个有一个分享嘅精神啦。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啊，各位听众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嘅里面。今朝就听到小白嘅声音啦。六点半咧就有 Vicky 嘅声音。而家系6:36。今日系2024年2月6日，星期二嘅早上啊。唔知道大家平时行街嘅时候咧，多唔多留意身边嘅事物嘅咧？即系譬如系一啲路牌啊，墙上面嘅一啲壁画啊。其实我哋香港啊，有好多唔同嘅靓嘅风景咧，都唔系净系维港两岸嘅、哦。其实有一啲唔显眼嘅墙壁，一啲嘅角落，甚至系后巷啊，都可能是隐藏着一些可能是被遗忘了很久的特色。当中呢有一样东西相信大家不陌生的，但是我就这样讲个名字出来，你又未必真的知道它的用处或者它是什么来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见过的，就是水制位置图。就咁听呢五个字咧，你未必知道系咩嚟嘅。水制位置图系咪真系人人都见过咧？佢又会出现喺边度嘅咧？俾少少 tips 大家，会喺埲墙啊，一啲转角位啊，喺一啲后巷都会经常见到嘅。佢系好似一间屋仔咁样。小小个呢，妈咪教画一间屋嘅时候系点画嘅呢？首先画咗个正方形先，然后喺个正方形嘅顶度就画个三角形，咁就系一间屋仔啦。最好加返道门同埋烟通俾佢，咁就更加似啦。到而家呢，我都有阵时会咁样画画㗎，简单方便快捷咁样表达到㗎嘛。冇错啦，水制位置图咧，佢嘅图案啊，就系好似一间屋仔咁样。 而屋仔入面呢是会有啲数字啊，甚至是英文嘅字母。讲到呢一度，你又会唔会有少少印象呢？咁究竟呢啲神秘嘅三角屋仔系咩呢？冇错啦，就系、是、水制位置图。呢啲水制位置图呢，其实喺40年代、50年代开始，是水务署的产物嚟噶。咁啊，用嚟做啲乜嘢嘅咧？就是用嚟去标记一啲唔同嘅水制位置，咁令到啲师傅去检查嘅时候就唔使喺度估啊，究竟系边一啲水制。但系其实咧，佢都有唔同颜色嘅、哦。最常见嘅就系黑色啦，黑色咧就系代表饮用水；红色咧就系代表消防用嘅水；到到黄色嘞噃，就系冲厕用嘅咸水嚟嘅。除了有三种颜色之外，刚刚都有讲，就是这些的屋仔里面有一些数字的，而这些数字呢就会在三角形的屋顶那里就会标示出来的，那就是代表水制的号码。而正方形里面也有一些数字和字母的，那那个又代表什么呢？那个就代表着水制的尺寸和种类。而在间屋的底部咧，都有啲数字嘅噃，即系67啊，又或者101咁样，咁又代表啲咩呢？原来间屋的底部的数字就是代表水务署划分的区域嚟嘅。咁而屋仔入面咧，都会中间有个位置，就是显示咗一个箭嘴。咁、那个箭嘴是啲咩嚟呢？就是俾啲师傅知道哦，嗰、那个水制，嗰、那个水制嘅位置，水制嘅方向，向住左边就系左边，向住右边就系右边。所以咧，而家又知道哦，原来嗰啲屋仔就系叫做水制位置图啦。其实而家咧已经唔再沿用噶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仍然保留咗喺度嘅。咁佢系几时停用嘅咧？就系1998年嘅时候就已经停用咗。咁水务署咧就唔会再更新又或者系保油漆咁样噶啦。咁取而代之嘅咧就系数码资料系统。呢啲咧都算系历史遗物啊吓。所以在大家这个农历新年的时间，有时间的话，不妨都可以去云港九新界，去这些巷仔啊、转角位啊，去找一下这些屋仔来到去打下卡。有一些呢很好的，我见到有啲相咧，就系个墙壁咧已经系重新去装修过，可能铺满晒系青苔啊、青草咁样作为装饰，但系佢仍然保留咗呢个屋仔喺度嘅，佢特登刮翻个三角形屋仔俾佢，俾大家去望得到嘅。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睇一睇。始终呢一啲冇噶啦，如果有时间就记得打下卡去揾下佢哋出嚟啦。 怎么答你？如今怎么解答也合你真？曾经对你十倍认真，说一般洁白的声音，今天竟变坏人，人人痛恨。自愿将黑洞亲手挖深，我做不专一好女生，有心而变心，但徒恋爱罪行，密切地防范，惊你会犯禁。忠心的我竟和谁亲近，更有罪恶感，只因这羞耻的勇敢。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亦到梦魂，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互换一个位置，能否准许你也犯错一次。 许静雯偷东西的女孩，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睇乜嘢晨光百科呢？呢一样嘢咧，大家都应该每日都会接触到，又未必嘅，因为又未必个个都会经常接触到，究竟系咩嚟嘅咧？但系相信大家都一定答过嘅，就系 lip。我而家就住村屋啊，少咗搭 lift 好多噶啦。咁我哋平时翻嚟公司港台咧，又唔会有 lift 噶噃。啊，都有嘅，电视大厦有嘅，但系就少啲搭，因为多数都会行楼梯，因为得一部 lift。 咁唔知大家有冇谂过，诶，点解部 lift 入边大部分嘅 lift 啊吓，入边会有镜嘅咧？有研究调查讲过，我哋香港嘅女仔啊，每一日咧平均照镜系5.8次，而最常照镜嘅地方咧就喺部 lift 度。好啦，咁既然部 lift 入边有镜啊，咁梗系照下噶啦，系咪？咁但系点解要好地地喺个 lift 入边装块镜？有啲咩用途嘅咧？原来咧有三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是方便坐轮椅的人士。我们可以幻想一下，当我们是坐轮椅的人的时候，入 lift 的时候，因为里面的空间比较窄，那按完 lift 之后，它未必可以转得翻身。那转不到身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透过这块镜去望回个楼层的数字，究竟是四楼啊、三楼啊，还是一楼呢？甚至乎是可以帮助到他在出 lift 的时候又望下，诶，究竟 lift 口有没有阻碍物。咁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都有不少人是有幽闭恐惧症的。咁呢个时候镜又有啲作用咯，因为可以令到他觉得，诶，个空间变得大啲。减低个压迫感，令到个人咧就冇咁焦虑嘅。所以有一啲屋企入面嘅装修咧都系嘅，空间细细，但系如果用咗个镜面设计，即系个墙身用咗啲镜面设计咧，诶，成个空间感都大啲，而且咧光线度都会强啲嘅。到到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在个 lift 入面有块镜，我们女仔啦、男仔啦，有时都会照一下的。当我们在 lift 入面等紧，可能要上到34楼咁高，有块镜的时候就可以给我们打发一下时间，会令到我们觉得，诶，时间容易流走一些。甚至乎咧，系大家如果一班人喺入边嘅时候，令到大家都唔会有咁尴尬，应该话冇咁尴尬先啱。咁所以镜喺 lift 入边嘅用处都的而且确系唔少噶。甚至乎如果假设系要上紧去一间公司见工 casting， 有块镜喺部 lift 度系最好嘅，又可以整理一下自己嘅仪容啊。补下唇膏，睇下啲头发有冇乱咁样。咁所以下次大家如果喺部 lift 嘅时候有块镜，记得照下佢咯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又系星期二嘅早上，朝头早咧呢个时间都系讲下茶噶啦。早几日咧就系美斯嚟咗啦，我哋都见到咧美斯都揽住咗我哋同 Catherine 一齐有之前讲过嘅马代茶啦。Catherine 都有即刻 message 咗，我都见到，哇！我哋好犀利啊！我哋喺见到美斯揽住呢个马代茶之前，我哋都了解咗咩系马代茶啦。咁今日咧就系年27啦，咁又想问一下 Catherine， 其实喺新年嘅时候，如果我哋送茶叶俾啲长辈嘅时候，又得唔得嘅咧？ 绝对系其中一样最好嘅礼物啦。我哋话咧送茶咧就好似送健康俾人哋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啦，茶入边咧非常之多嘅养生健康成分，其中咧譬如茶多酚啦，可以抗氧化啦。加强我哋一啲血管功能啦，咁譬如好多长辈咧，都最近好多人都有胆固醇嘅问题啊，长期都会系啦。咁譬如美国咧，甚至乎有研究显示咧，原来每日咧饮5杯嘅红茶咧，系会将我哋嗰啲坏嘅胆固醇咧会降低差唔多10%咁多。 哇，咁都几犀利喎！ 系啊，咁不过咧，虽然话虽如此啦，咁我哋都要了解一下究竟，其实个长辈本身身体咧有冇其他嘅毛病啦？咁譬如有啲人咧，反而咧可能未必适合饮茶。 咁其实我哋平时嘅时候又可以点样去观察究竟佢适合饮啲咩茶呢？ 第一啦，你可以问一下其实本身佢有冇饮茶嘅习惯啦。譬如如果佢屋企咧都有啲茶具嘅话，咁你可以送一啲散茶叶，咁佢自己都会可能识得去冲泡啦。但系有真 係有啲長者可能完全冇飲茶嘅習慣嘅，咁可能有時候用一啲原葉嘅茶包，可能佢會更加方便。咁另外啦，就要睇下個長者，譬如佢會唔會有一啲胃嘅問題啦。咁頭先講，哇，聽到話大家可能聽到，哇 ，Jeffrey 話五杯紅茶可以降膽固醇，跟住咧就唔令自己身體攰，係咁飲啦。但係可能如果大家飲咧一啲比較低質素或者太濃郁嘅茶葉咧，反而咧我哋未降到膽固醇咧，個胃就已經開始頂唔順。 會唔會仲有啲咩茶都適合㗎？ 如果咧我哋譬如長輩嚟講啦，我哋可以揀翻啲溫和性啲嘅茶。譬如咧，頭先講茶多酚係好健康啊，咁綠茶類咧會比較多。不過咧喺中醫學嘅角度咧，綠茶咧會比較刺激性強啦， 涼啲啊，係咪啊？ 是啦是啦，咁凉啲，咁变咗呢其实凉啲呢有啲时候飲係 ok 嘅，譬如外面哇嚟緊可能夏天到嘅话呢 ,36-37 度，咁你飲啲綠茶呢绝对係可以帮助我哋去清熱解毒，调节身体机能。但係调返转啦，而家冬咁好似嚟緊寒流襲港我有。咁你呢啲冻嘅天气啦，或者係长辈呢佢哋本身呢如果体质呢比较係寒凉嘅话呢，再飲大量嘅綠茶呢反而呢係得不偿失嘅。咁綠茶可能我哋話頭先講夏天飲啦，咁究竟有啲乜嘢茶係適合平日每一日都可以飲嘅呢？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嘅全發酵嘅紅茶啦，佢相對咧會比較溫和少少，咁同埋咧相對比較養胃啦。但係咧你就唔好買啲茶包碎濕濕嘅入面，如果你一打開入面哇好碎啦，沖出嚟咧兩秒鐘浸兩秒就哇就好多茶湯嘅顏色浸泡咗出嚟，咁你再浸得太耐咧，通常咧都會濃得滯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留意翻啦。咁除咗紅茶啦，長輩咧亦都適合飲一啲重發酵嘅烏龍茶啦。咁烏龍茶咧，由於發酵咗之後咧，佢比較中性。咁變咗大部分嘅體質都適合飲。咁如果你話真係再 safe 嘅 option 呢，咁保理熟茶呢就非常適合啦。咁熟茶呢由於經過咗人工嘅全發酵啦，咁發酵咗之後呢佢個茶性係非常之溫和。咁所以保理茶呢我哋叫做三歲呢到八十歲呢都適合飲嘅。 假設我就真係唔係送俾長輩嘅，可能係送俾朋友嘅，咁所以送保理就係最好啦，係咪呀？ 保理茶咧可以话茶性系大部分都适合，不过咧始终咧口味呢一样嘢咧就好难讲啦。咁我都遇到咧有啲朋友可能系因为保理咧佢我形容佢咧好似大地嘅味道。系啦，咁或者系好似咧，秋天嘅落葉啦，系咪好有诗 意？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有啲人咧未必中意嗰阵味嘅，同埋咧有啲如果系做工艺法做得唔好啦，或者你知香港系咪好容易潮湿啊？ 系啊， 系啊。前排好似话咧湿到去到90-100咁夸张 啊， 系啊。咁呢啲咁嘅潮湿天气咧，其实喺香港嘅保理茶有时候咧都容易咧会受潮。咁有啲受咗潮啦，或者係你會覺得可能有啲噏噏地啊嗰種味嘅話咧，其實又未必係一個好嘅儲存方法。 哦，咁如果我想送俾朋友，我又應該送啲咩茶比較好咧？係咪送花茶就啱翻年輕人呢？ 又未必噶喎、哦，花茶咧都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譬如有啲蝶豆花咧，懷孕嘅婦女又未必適合飲用啦。咁玫瑰花啦，咁呢一啲可能相對比較大眾嘅體質去接受啦。咁嗱，茉莉花茶咧，可能大家都有聽過，但係原來咧佢個底係綠茶底嚟嘅喎。咁、我哋平日飲嘅香片啦，其實都係屬於綠茶嘅。我哋考試咧，佢屬於花茶，但係佢個底始終係綠茶底。咁所以大家咧，我哋可能飲得太大量咧，都未必個個會受到咯。 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啲喺送禮上面我哋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啊？ 如果送禮嘅話咧，我會建議大家可能揀有啲佢哋外面有好多嘅茶葉禮盒啦，可以一次過咧試到幾種唔同嘅茶。咁變咗咧，你可以diversify 啦，咁變咗唔同嘅客人，佢哋可能收到咧都可以入揾到佢自己中意口感嘅茶咯。 咁其實除咗送茶葉之外啊，而家咧都多咗好多坊間就係可能有綠茶餅啊、紅茶餅啊咁樣嗰啲，其實送嗰啲都 OK 喎，係咪啊？ 都係㗎，不過咧茶餅咧始終佢要挑出嚟。咁我都知道咧有啲人咧係收咗個茶餅啦，就變咗長期即係書架變咗裝飾品啦，咁就好浪費啦。咁如果送茶餅俾客人啦，或者送俾朋友啦，的話咧，咁你就如果茶餅就適合一啲咧本身已經有飲開茶嘅朋友，咁佢可能屋企咧都有一啲用工具，我哋叫茶針啦或者茶刀啦，去將嗰個茶葉去挑出嚟再去處理咧，就會比較方便啦。如果真係屋企冇呢一種茶針茶刀嘅話咧，有啲硬淨啲嘅開信刀咧，我都會可以攞嚟用嘅。 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存放嗰啲茶饼好呢？可能我已经年28，我已经买定咗啦，会唔会话係摆喺阴凉嘅位置，咁样就唔怕佢受潮，然之后送俾人就潮晒唔好嘛。 是啊，其实茶叶呢都有天敌的，咁佢哋比较驚嘅呢，第一係异味啦，咁譬如厨房呢，我哋好鍾意將茶叶擠喺厨房，係咪呀？因为方便。係 啊， 一煲完水就可以冲。但係其实厨房呢，佢好多时候有油烟味啦、湿气啦，咁呢一啲嘅异味啊、空气湿度太高啊，都会影响嗰个茶饼嘅存放啦。第二呢，佢都係怕光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好擠喺一啲有太阳晒到嘅地方啦，屋企房入面有香薰机啊，或者是有食烟啊，咁呢一啲都要避开佢咯。 好啊，咁今日就唔该晒 Catherine 同大家讲咗咁多有关喺送礼上面究竟可以点样选择茶叶或者茶饼啦、 啊。唔好客气 ，Vicky， 咁都喺呢度同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饮茶越饮越健康。 咁我哋年初四再见啦，拜拜。 拜拜。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啊，今日朝早嘅7:07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啊，咁啊，当然咧会人才仔仔啦，先有咧就系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小白 系啦，咁啊，交通天文台咁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两位。 早晨 ，Didi。 Didi 今日好靓啊，着到好时髦， 日都咁靓啦， 加咗一条裙啊， 好 少着。 是咩？你今日着裙咧？ 系啊， 好少。 咁真系好少喎， 好斯文啊！ 系 喎， 系啊，唔好。 魔女宅急便咁咩？点解你今日？ 魔女宅急几衰话？魔女宅急便 唔系魔女啊！魔女宅急便，我琪琪都好可爱噶。 系我冇睇到，所以唔知。一听到个魔女 可爱噶，唔系噶， 好可爱嘅。 今晚食饭啊嘛，所以就着得比较整齐少少啦，靓啲啦。 系啊， 同老公锯扒啊？ 唔系， 约咗朋友， 公司食饭， 哦， 食团年饭， 都俾到情人节， 使乜锯扒住？ 谂住可能情人节嘅时候就贵，咁咪早啲庆祝。 唔系，我好着紧啲日子噶，我唔中意提前或者提早或者提前。 你中意有个气氛？ 系啦，我中意气氛，冇错啦。前一日卅晚，我会出去行花。 譬如情人节咁样，12月13、月15，你得唔得？ 唔得，咁人哋有日子月14咁，點解你要改呢？ 有儀式感啊， 係啦， 有儀式感咧，個人開心啲嘅。 係啊，所以其實唔知係咪叫執著咧，但我有啲朋友好好喎，冇所謂啦，生日又唔使特別做，特別日子又唔使做，但我唔係㗎，我同阿仔講嗱，你玩還玩，食飯還食飯啦，同人哋，你年卅晚一定要屋企咧係食團年飯嘅，係，我就係咁啦，總之就同你單聲先， 家規， 冇錯啦， 係啦， 國有國法，家 有家 規， 啱啊， 咁其實係好定唔好咧？唔知道，有啲人就覺得，哎呀，好心理啦，唔好咁執著啦，咁樣，咁啊，個人喜好咯。 開心啲嘅，我哋上星期咧都有講過，就係有儀式感咧，個人都會幸福啲同埋開心啲嘅。係 咪啊？ 係啊，係啊，即 係 喺啲平淡嘅日子之中咧，俾啲。不平淡的感觉，大家 是 啊， 有时生活上面要有啲调节嘅， 系啊，人先冇咁乏味啊嘛， 日日都系咁样过嘅话咧，就好快就好闷噶啦， 同埋有记忆点啊，小白之前都有讲过，咁你将来先有嘢回味啊， 哦，咁我都几多嘢回味啊，不过咁我另外一半唔 系 好认同我嘅，佢话搞咁多做乜啦，点解仲要逼啊？ 可能咧，佢慢慢再过多一段时间。当佢就谂翻咧好多以前嘅往事，佢就会发觉原来自己真系好多往事。呢啲往事咧系啦，呢啲往事就系因为即系爹哋嘅坚持啊，一直咧就累积咗落嚟，跟住佢就会觉得。 真係好開心。 都係㗎，因為我媽咪都係好有儀式感嘅人嚟㗎。咁、你譬如而家啦，譬如開咪一講到、啊，以前聖誕會做啲咩，以前新年會做啲咩，你即刻會有好多回憶出翻嚟咯。 冇錯，真係。係 啊， 諗翻以前真係開心啊！ 係啊， 年青嗰陣時，尤其是聖誕節啊，哇，真係跳舞 、哦。你會跳舞㗎聖誕節？ 梗係啦， 都係啲年跳舞啊。 哦， 唔 係，最主要咧係影色而成。哇！我哋嗰個年代十零歲嗰陣時好興 party 㗎嘛，聖誕節啊，連走幾個場咁，幾開心。 哇！咁犀利。 以前啦、啊，而家冇啦，係所以 都唔係嘅。而家第二個境界去咗 party 啊嘛。 因為而家梗唔得啦，而家結咗婚唔可以認識異性咯，即係嗰種異性嘅交往就唔同而家啦嘛。 而家 make friends 咁 OK 嘅。 係啦，所以嗰段時間有嗰個時間開心咯，而家時間開心咯。 所以每一個時間咧都應該係享受嘅， 冇錯。 即係我哋以前十幾歲嘅時候，我哋就享受十幾歲嘅時候。咁而家譬如我哋都作為人嘅爸爸媽媽啦，咁我哋亦都咧就係要做翻爸爸，享受做爸爸媽媽嗰樣嘢咯。 係啦，完全角色唔同啊 ，Vicky， 你好享受你而家單身啊，到你做咗媽媽咧，係完全咧第二樣嘢嚟嘅，話俾你聽。 知道。 係啊，我好享受。之後我哋講下交通先， 好啊， 交通都可以好好享受啊。咁都係啦，咁多條隧道出入口咧都係正常嘅，都係嗰個樽頸位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新墟比較慢車，咁龍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啦。咁另外有啲緊急維修提一提你㗎，喺九龍城嘅城南道有水管緊急維修啦，介乎牙前圍道至到太子道西嘅一段城南道需要全線封閉㗎，即係封咗一段嘅城南道啦，仲未搞掂㗎。咁另外沙田圍路啦，去翻沙角村方向，近住沙田路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經過小三就係咁啦。 嗯，咁啊都 OK 啊，而家朝頭早都係㗎啦， 暫時 OK 嘅。 係啦，咁啊再加上而家都 咩啦，塞車啦。 係啊，係啊。 因為琴日我放工嗰時差唔多放工時間，因為我睇一睇手機，哇！荃灣個荃青交匯處六車相撞，再大車。 係啊！ 哇！我睇到之後有直播啊嘛，我睇到之後話都心寒。 心仔都啵啵啵啵咁。係 因為涉及大車咧，真 係 哇！仲要六架車咁，真係我哋今朝早再提一提大家，真係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啊，係咪啊？ 係啊，係 啊。 开心就好啦吓， 系 啦， 真系 安全啊，开心就好啦， 安全最紧要咯， 系啦， 冇错啊，咁啊开心都好啦，啊都有啲开心嘅同大家分享，嗱又有奉献啊，呢个巴士啊，九巴公司 系咩事咩事， 有两条新嘅巴士线， 你等等。我攞支筆出嚟先。 系啊，我都而家攞支筆出嚟。 哎呀，網上重温咯，聽多幾次咪得啦。晨光第一線， 我哋模擬聽眾都係一齊喺度抄啊。 係啊，大家攞咗筆未啊？ 攞咗。 聽眾攞咗筆未啊？ 攞都攞咗啦。 OK， 咁呢一條線咧，其實咧都係受惠咧就係科技大學嘅學生啦，或者係 西貢嗰邊啦。 係啦，咁呢條線咧就係只不過咧係91号 B 就係新開嘅巴士線嚟嘅，喺2月1号啦，就係逢上課日咧就提供一班由坑口站直接去到科技大學南站嘅特快服務，咁咧就係、只係暫時啊，逢星期一至五嘅啫。朝頭早咧就係有一班嘅，咁大家留意翻啦，由坑口站啦， 一班 科技大學係啦，早上8:30嘅。咁啱啱開始嘛，遲啲慢慢嚟啦，因為始終都方便翻科技大學嘅做嘢嘅朋友又好啦，或者啲學生都好咯，因為可能佢兜嚟兜去咧太耐啊，所以而家特快線係快好多，由坑口站單向嘅咋，你唔好諗住咧科技大學去翻坑口喎， 冇啊， 不能夠 係 單向嘅坑口站去翻科技大學，就朝頭早8:30，星期一。占一班嘅，咁啊，大家如果系喺科技大学度读书又好，或者做嘢 工作 都好啦。咁今朝听到晨光嘅话咧，你有啲亲戚朋友咧喺嗰度翻学啊，或者咩提一提佢啦。新嘅巴士线91号 Boy， 咁就系逢星期一至五嘅，咁大家可以利用呢条巴士线啦。 科大咧。个 view 真系好靓， 系啊， 嗰时我仔都系嗰个毕业咧，佢觉得真系好靓啊， 系、啊啊，你系仔仔系科大嗰个毕业噶、 啊，哇，真系嗰时佢影毕业相啊，同佢，真系靓到不得了啊， 系啊，不过好大风咯嗰边， 系啦、啊，有阵风入咗入嚟啊，头先， 系啊，阿峰，嗰度真系好靓，你觉得啱啊，望晒成个西贡半岛啊， 系啊，系啊，嗰个位系我都有朋友咧，以前系读科大嘅，咁、我有亦都有去嗰度即系探访下啦，咁样，咁所以都感受得到。他们在里面的风情好像自成一角一样， 是、啊、 真的很 似成一个噶。咁我嗰阵时候，我朋友仲有啲喺 lab 嗰度做嘢嘅，都亦都睇到，即系原来用科技行先嘅一间大学咧，佢哋入边嘅一啲技术咧，的而且确系令人叹为观止，同埋佢哋研究嘅嘢好多都令到我觉得系佩服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即分享少少啦，我嗰阵时个朋友咧就专系做一啲譬如药方面嘅研究嘅。咁药点咧？ 药嘅意思系 食嗰啲药，食嗰啲药， 西城药。 系啦系啦，咁佢哋唔系研究药嘅成分，佢哋反而咧就系研究点样可以，譬如咪好多长者，咁跟住佢哋就会成日都要提住自己食药嘅。 系啊系。 咁佢嗰阵时嘅研究咧就系话到点样可以，你朝头早净系食一次，然后个药咧就喺你嘅身体入边咧按时分解。咁你就一日净系食一次药咯。 系。 咁但系个药咧就会可能变咗早午晚三餐，个药就会喺你自己身体入边就自己去到释放出嚟啦。咁你就可以按时吸收嗰个药嘅成分咁。咁呢都有啲好嘅研究。 咁系咯，方便好多，你唔使记住四个钟头食一次，六个钟头食一次，一日三餐。 你净系记住一日食一次。记少好多嘢啊！ 即系有时唔知咧，唔知即系有时自己又开始咧，即系唔知系咪年纪大咧，真系咧问自己食咗药未够，真系唔记得。 系啊，同埋会开心好多噶。即系当你朝头早你食一次药，譬如如果我譬如我啦，我成日都头痛嘅咁样，咁我唔系，咁我按时食药嘅话咧，要譬如中午或者傍晚要食嘅，平时就咁样啦。咁如果一日食咗嘅话咧。咁、那个药又咁上一时间又自己发挥功效，咁我又觉得哦，好似真系自己身体健康咗好多，又快乐咗好多。 系、啊，即系快乐好多，所以科技真系对我哋咧好重要啊，方便好多，真系唔错。咁啊，大家都留意翻，咦，唔系你两个仔仔，第时都可以考虑间大学，真系几开心噶，环境又靓又舒适， 等佢哋睇下佢哋自己到时选择想点样啦。 系、啊、 啦、 啊，你哋嘅年代，我相信更加小朋友咧，更加个发挥嗰个小宇宙啊，更加大过我哋嘅年代、一代比一代更加阔。 系，佢哋个想象空间都好大。 冇错啦，咁所以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条新嘅巴士线，另外都条新嘅巴士线。 嗯， 咁呢一条咧就系230R 啦。 哦，230R。 系啦，就系2月3日开始咧投入服务嘅，就系来往九龙站至到马湾。柏茵路、九龙站即系元芳嗰度啦，就会经诶富昌村之后咧，就会行青葵公路啦、青屿干线同埋马湾嘅。咁呢条巴士线咧就长好多啦，唔系净系得一班嘅，逢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提供服务嘅。咁、 哦、 全程就14.7啦吓。咁就由九龙站开咧，就由朝头早9点到下午3点半，九龙站开，朝头早九点到三点半，由马湾开翻去九龙站咧，就由中午嘅12点至到傍晚嘅6:04。咁、 哦、 大約半個鐘頭或者4小時一班啦。咁好啦，又講翻喺馬灣啦。你哋兩位有冇去過馬灣啊？ 有， 有、 啊，係啊，真係好靚喎馬灣。 靚啊！ 馬灣又有個公園啦，又有個館啊，個生物可以有個生命教育啊，都唔錯。 係啊， 又有博覽館。 係啊， 因為嗰陣時阿仔細個，我帶佢過去嘛、 啊， 所以自己都受惠到。 哦，好好、啊、喎，我覺得而家開咗喺九龍站。 係啊， 因為如果唔係大家每一次咧都要去葵芳啊，葵芳嗰邊先有巴士搭入去噶嘛。 係冇錯。 係啦、啊，以前就荃灣都有船啦，但係而家冇咗。 冇咗啦個船。 係啊，咁佢方便好多，九龙站嘢都 系啦，所以又多条新嘅巴士线啦，大家可以享用啊。230R 咁就嘅时间都唔系话太短嘅，又唔系净系一班啦。朝头早9点几到下午3点几，九龙站开，马湾开嘅咧就系中午12点至到傍晚6点4嘅。咁大家如果想去马湾参观嘅话咧，如果又喺九龙站嘅话，方便好多啦，好似 Fiki 咁讲， 系、嗯、星期六日同埋假期先有噶。 系啦，1至5唔好谂住搭啊。 系啦，230R 嘛， 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都方便啲游客啦，呢、這个好重要。 系除咗游客之外，我哋其實香港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去馬灣， 係啊， 馬灣啊， 香港人自己本身都係遊客嚟嘅， 舒服啊嗰邊， 唔同咯，咁、那個感覺又 係啊，你唔係住嗰邊啊嘛，咁所以你一去下咧就換下自己嗰個生活嗰個調子都係幾好嘅，我覺得。 同埋馬灣嗰邊唔係所有車都入得噶嘛， 係去環保城市嚟噶嘛、 啊， 所以環保城市都有限制就係環保市鎮啊，係 香港都係個環保城市嚟嘅， 而家開始啦，越嚟越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做到環保城市咯， 係啊， 所以而家咧我覺得。宣传多咗咧，啊，即系连我屋企个妈妈长者啦，佢都识得咧环保，我都几开心。 系咩？ 收埋晒啲胶樽，我同你讲过啦，收埋晒胶樽，因为好好在一样嘢。 系啊，呢佢换分啦，而家 有6区。 哦，系啊，系啊，系啊。 分有时佢就唔自在啲分嘅，最主要真系环保咯。咁我都几欣赏佢。 系 啊，我自己都系会好俾心机去到做环保嘅工作嘅、即系例如譬如自己屋企嗰啲工作啦，即系譬如嗰啲罐啊、清洁好啊、樽啊，要分翻开。盖啊，跟住嗰啲诶招纸搣咗佢啊，呢啲都系我哋即系叫做 做多少少一步咧，其實係幫一個大忙嘅嘢嚟嘅。 係啊，一人一個樽，十個人就十個樽嘅。 係啊， 咁樣做一個樽有乜用啊？加加埋埋就係力量啦嘛。係 啊，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 是 力量。好正啊！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啊，係喎，係等等先，等等先。 頭先風咪走咗入嚟。 係啦，係我又奇怪，我以為因為唔重要，所以唔使講。 唔係重要，佢第低入嚟都重要，記得咗講啲。嗱，依一個重要嘅，因為九龍城嘅城南道之前有水管急收咧，介乎牙前圍道至到太子道西嘅一段城南道需要全線封閉。好消息，而家开翻晒啦！ 我开翻晒啦， 系啊，因为之前都影响到挤塞噶，你知啦，全线封闭影响比较大， 系 咁，所以今朝早咧，大家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城南道，再讲一次啦，介乎牙前围道至到太子道西嘅一段城南道咧，已经系全线解封。 嗯，咁啊，翻工嘅朋友或者翻学嘅朋友就可以用翻嗰条路啦。 冇错， 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Vicky 啊，十八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感觉系点咧？ 哇！今日真系出边凉凉地啊，真系有风啊！而家都风咧，我都觉得吹到有啲寒寒地嘅感觉。咁、今日咧就天气就多云啦、啊，的而且确系嘅，大雾都系大雾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就记得要着翻多件衫，同埋我觉得女士嘅话记得带条颈巾出街系会好啲嘅，唔好冷亲，唔好涉亲啊。 系啦，咁啊，千祈啊，身体紧要啊，咁啊，农历年之前咧就唔好感亲啦。 是啊，嗱，其实咧嚟紧咧，我哋今年嘅农历新年咧，即系除夕同埋年三十晚啦，同埋除夕初一咧，都系话会冻噶嘛， 系啊， 即系早晚都会比较寒冷噶嘛，咁唔知道小白知唔知道过往啊咁多年，究竟最冻嘅农历新年同埋最暖嘅农历新年又系几时咧？ 几时真系唔记得，但系暖起上嚟嘅时候，有阵时都系廿几咁，即系日头咁样噶嘛。我记得系有啲人直头即系个个都系短袖衫出去嘅咁样，冇晒气氛嘅。系啦，最冻嗰啲咧，我印象之中咧都系几，应该系几度嘅，但系边年我真系唔记得啦。 嗱，其实咧有应该最冻咧有两年嘅。咁首先第一日，但最冻嗰一日啊吓，就系1950年，小巴未出世噶啦。 系 1950年2月17号。咁嗰陣時嘅農曆新年咧，就係最低嘅記錄以嚟，就係最低嘅温度咧係5.8度。 哦，5.8度。 5.8度。咁第二咧就係應該小白就出咗世啦，就係1996年嘅2月19号。咁嗰一日咧就係6.9度，就係第二低嘅。 嗯。 係啦，咁究竟最暖嘅農曆新年又係幾時咧？就係2007年嘅2月18号。 28度，係咪28度？我估嘅。 唔係，25.3。 25.3度。 係啦，但係咧。但是2018年呢亦都是呢最高的气温是 24.8 喎，排第二喎。 嗯。 即是前几年啦。 是。 是啊，咁跟住呢原来呢喺香港嘅农历新年呢，的而且确冬天嘅时候都少啲落雨㗎嘛。咁、究竟边一年嘅农历新年呢係录得最多雨量呢？就係、是、1911年嘅农历新年1月30号。总共嘅雨量呢係有 15.8 毫米㗎。 1911啊？ 是啊 ,1911 啊。 哇，唔係成百年前。 系啊，你未出世啊，你都 系啊， 系啊，咁所以希望今年嘅新年，如果大家有阵时即系上年啦，记得早几年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大家都着短袖衫，都会话啊，冇乜农历新年气氛 应该冻啲先会个感觉人，就系、是、真系过紧农历新年咁样。咁今年我哋就可以试下啦，不过都系记得。唔好病，冻嘅时候咧系开心嘅，但系着多一件衫保暖嘅时候咧，咁就可以食多啲好嘢嘛。 啱啊，咁啊凉凉地、寒冷地咧，先至有过年嘅气氛嘅。 系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微雨，早上天气稍凉，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有几阵嘅骤雨，年29咧就会显著转冷，除夕以及系年初一咧早晚都系会寒冷，最低嘅气温大概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咧时间都系有阳光噶。 系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除旧迎新，除夕乐缤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最不喜欢的坏习惯就是成日都不喝水，喝埋晒啲咖啡啊茶啊咁样，所以在嚟紧嘅新一年，我希望可以搣走呢个坏习惯。如果你喺街度撞到我嘅话，记住提我嘉明，喝多啲水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晨光大学。 好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朝头早嘅7:23，电话旁边你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 早晨，大家早晨。 因为头先 Vicky 就啱啱出过去咧，都见到有啲烟霞喺度嘛，系啦。咁啊，早几日咧，咁啊，嗰个叫做浓雾嘅情况咧，就更加犀利啊。 系啊， 见到啲传媒又影晒相啊，又啲大厦冇一半啫，冇下你个半反而，因为嗰啲雾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谂驾驶人士真系咁大雾嘅时候，都有啲头痕啊，即系能见度低啦。咁有阵时真系太大雾，又见到大家着住个死火灯行车啦，咁有阵时有啲车咧有雾灯嘅，咁啊梗系会开雾灯啦。但系而家唔系话好多车都有雾灯，咁面对住呢咁大雾嘅时候，咁啊唔知 Ringo 有冇啲 tips 驾驶技术俾我哋咧吓？ 好啊，系大雾咧，但系都会影响我哋揸车，特别咧即系一啲轻微嘅交通意外碰撞咧，好多时都系大雾，特别喺香港咧，因为冇雪，好少落雪啦吓， 系 大雾都有机会吓。 系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遇到真系有大雾嘅时间咧，第一，我哋嘅车速一定要减低，即系唔好话正常嘅车速。咁另外咧，就要保持个车嘅距离。嗱，点解要保持嘅车嘅距离咧？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大雾你唔睇得唔係咁清楚前面，後面亦都唔係睇得咁清楚嚟。咁換個説話講咧，即係話車要慢啲啦，保持咧就車嗰個距離，就係話唔好咁貼啦。我哋就唔好咁貼嚇。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防止有啲突然間嘅嘢嘅問題咧，就可以我哋叫停到車嘅。咁當然啦，你正話都提到啦，喂，大霧嘅時間係咪應該開啲咩燈咧？嗱，記住。其實所有車一般，就算你廿年車好，同埋而家最新嘅車好咧，佢一定係有霧燈嘅、 哦， 有前面同埋後面嘅霧燈。咁通常咧，你會點睇到咧？大燈大家睇到啦，即係話咧前面兩支大嘅燈啦，不論電車好咩，但係霧燈咧通常咧就細啲，就係因為大燈下低。咁同埋喺車尾咧，通常咧就喺後波燈嘅下低咧，佢亦都會有一啲紅色。细一啲嘅雾灯，但记住雾嘅时间咧，系一定系要开雾灯。 知道 有好多人咧，错咗咧就话我不如开大灯光啲系咪 啊？ 但你要记住，如果开大灯咧个强光咧同埋远射咧，其实喺雾嗰度咧就会有折射，因为有雾啊嘛， 化晒啊， 你就会望到出去啊，仲蒙啦，即系查查 啊， 完全睇唔到。你唔好谂住光一啲，光一啲。但是呢你自己的视线看不到，同埋会影响前面的车呢，人哋即係会撑住佢的时间呢，佢喺道后镜睇唔到、 啊。 记住千祈唔好开高灯。 高灯係啦。 定係要开雾灯同埋后面嘅雾灯。如果再有一啲比较上即係话好大雾，大家行车好慢嗰啲嘢呢，必要时呢都啱嘅，可以开埋呢我哋啲叫死火灯。死火灯呢即係斩下斩下呢就更加特别喺夜间呢起到人哋睇到呢前面有车或者我哋后面有冇车。咁、另外呢係大雾嘅时间呢，记住呢就唔好咁容易呢就转线。有三条线呢盡量行住中间线。唔好转左转右咁多，除咗出路口。因为点解呀，转线嘅时间咧，有机会就后边咧追尾，即系话撞到你架车。咁、所以咧，尽量咧就唔好转线吓，即系唔好话啊，一阵间转下快线，一阵间转下慢线，等等等等。咁、除咗呢几样之外咧，最简单嘅，如果大雾嘅时间咧，你都会发觉咧，其实车窗咧，因为有雾水， 系啊系啊， 好多时咧就好蒙嘅。如果你架车里边坐咗两个人咧，因为你自己咧就有二氧化碳。咁好多时咧就是、车嘅大玻璃啊、侧边啊，咁咧就会好蒙。咁所以记住咧，一般嚟嘅如果系大雾，除咗开灯之外咧，尽量咧就开咗咧一啲我哋叫做前面玻璃嘅一啲我哋叫做空气嘅对流， 系通风嗰啲啦， 系啦，啲风啊或者系开少少冷气都唔怕吓。咁、咧就尽量唔好开暖气、啊，记住一开暖气咧就成架车咧。已经咧系蒙晒嘅，咁尽量开风咧，又或者开少少冷气咧，将前面嘅大玻璃咧系吹一吹，咁样咧就最好。嗱，不过有个习惯，最好架车里边咧有条光嘅毛巾咧，咁啊自己可以真系自己侧边嘅挡风玻璃啊，或者前座嘅朋友啊，或者啲屋企人啊帮你抹少少。咁嗱呢啲咧都系一啲大雾嘅时间咧，我哋好容易即系预咗到。 咁同埋咧，即係話好多時大家唔知道嘅時間咧，我係我開大燈係咪好啲咧？記住一定唔好開高燈，係啦。 係明白。咁的而且確咧，譬如攞毛巾呢下咧係絕招嚟㗎，因為一有啲咩你個玻璃咁蒙嘅話咧，你就抹咗佢，因為你等啲風咧吹出嚟，其實都係快嘅，但你就抹咗佢咧，感覺上就好似穩陣好多咯。 如果開窗得唔得咧？嗰下 嗱，開窗嘅話咧，就係話你係唔係開曬个窗，只系开一啲对流，对流嘅意思咧，譬如话我哋司机位度开一条罅一寸啦，咁咧正常系点咧？最好左边嘅车尾咧又开一寸咧， 系 你左边车尾啊，咁咧有少少对流咧，嗱，其实点解会形成一啲即系嘅导航？ 阿 Ring， 我哋得翻十秒啊，唔好意思。 系啦，咁咧其实因为咧系有一啲温度喺度嘅，所以如果我哋有对流咧，就使到空气流通咧，嗰个积水就少啲嘅。 好，明白。我哋傾住咁多先，下次再同你傾 Ringo。唔該曬，拜拜。 OK，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半，由許敬軒報道新聞。机场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南亚裔男子死亡。警方凌晨三点几接到机场职员报案，话喺机场跑道南路发现一个男人受伤昏迷倒地，怀疑事主曾经被车辆或者系其他载具碾过。救援人员到场证实事主已经死亡，警方正调查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会谈时候，就近期中东局势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容许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各方要共同努力防止冲突外溢，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雙方歡迎聯合國和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署展開的調查，同時應該容許機構繼續在加沙和地區展開重要人道工作，敦促捐助國不要暫停對機構的支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宣布成立獨立小組對近東救濟工程署進行評估，小組會由法國前外長科隆納領導，他將會同三個歐洲研究組織合作，評估機構是否在權力範圍內盡一切努力確保中立，並在嚴重違規指控發生時候作出回應。小組將會在三月下旬向古特雷斯提交中期報告，四月下旬提交最終報告，必要時對工程署提出改善建議。近东救济工程署因为12个工作人员被以色列指控参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而受到批评，10多个国家已经暂停向机构提供资金。联合国上个月已经对有关指控启动内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朝早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在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九龙城城南道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介乎牙前围道同太子道西城南道嘅全线重开。隧道情况，有一个区隧道系大致畅顺嘅，除咗狮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红梅谷路。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而家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九沙田围路水管紧急维修，去沙角村方向近沙田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是有一段嘅车龙噶。葵涌新葵街爆水管，近大连排道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出嚟啦，灯神！ 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嘅，你快啲讲啦！ 我要长生不老，啊，我仲要长命得嚟食得瞓得，仲要好似后生仔咁够力追女仔。 No problem， 咁你下半世做龙虾啦！ 真系恭喜晒啊！真系有啲生物可以长生不老噶，龙虾就系其中一种啦。想知佢哋有咩不死秘诀？电视几实节目《不死秘技》，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隻窗借力啊，好危险㗎。 我会小心㗎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角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搵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係安全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边度？边度？ 开卷飘书香， 飘书咧就系将我哋睇过嘅书咧，同一啲我哋唔识嘅人分享。香港电台文教组嘅 Pop Up Live 开卷飘书香咧，就系将我哋喺节目入面介绍过嘅书带嚟唔同嘅中学嗰度，扩阔佢哋嘅阅读领域噶。 我系中意睇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 《水中最强王》，睇嗰啲动物嗰啲习性啦。 睇一本书叫做《被消失的人情味》啦。 书系佢可以引发你嘅思考， 现实做唔到嘅嘢可以代入一下嚟，俾自己体验下。 飘书活动咧，令好多同学咧见到好嘅书，这个有一个分享嘅精神啦！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啦，7:39，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啊， 系就嚟过年啦吓，咁啊大家咧化干锅为玉吧，咁啊见到今日继续咧都系球王美斯辣庆全城啊，主办方咧放弃千万资助咁样，咁啊嗰个主办方本身都系即系有财力团体嚟嘅， 佢本身今次个计划上面咧见到佢可赚取嘅数字咧都已经系有几多噶啦， 系啦，咁同埋即系佢哋本身搞开嗰啲活动都系啲城中名人活跃开啊！讲真一句，即系 啲名牌嘢嚟嘅都。 如果你系啦，见到入场入见，又见到伟仔，又见到嘉玲，又见到哇，那个包厢入边基本上都 几十万亿喺度啊！你见啦，女首富又喺度，跟住啊男首富第一二位又喺度咁，跟住啊何小姐又喺度，哇！你嗰啲全部都系钱嚟噶嘛， 星光熠熠咁， 因为嗰啲全部都系。 系啊， 超级超级有钱人嚟啊！ 之前一啲譬如有关时装方面嗰啲嘅活动都，大家都见到嗰个力量系有几去到边啊吓？ 系啦，咁啊，当然啦，依家未至于曲终人散嘅。我哋透过大电波就同大家轻松幽默去讲几句啦。咁但系严肃跟进咧，就要交俾有关方面啦吓。究竟件事最后会点去处理咧？咁样咁啊，琴日即刻已经有消息传出话有机会国际马咪再嚟，咁啊，即系我琴日朝头早讲完，晏昼。已经有消息传出啦，咁啊，究竟啊政府方面会唔会再俾佢哋嚟咧？咁样，因为有权系我人哋想再嚟补一补镬啊，我哋 sorry 啦，唔再做啦，咁都得噶嘛？嗱，件事会点去推敲或者点去发展咧？咁啊，交代件事自己去行啦，咁样。咁但系黯然嚟讲咧，就冇人送机就系美斯啦。但系美斯咧去到日本咧就面露笑容啦。咁好多朋友仔咧见到喂美斯点解去咗日本笑嘅咁样？咁我睇到啲网民咧。 可能恩尼斯达喺嗰度啫， 系啊，恩尼斯达特登飞翻去日本啦， 系啊， 即系 恩尼斯达仲系全家飞翻去东京 嘅，系啊，巴塞嘅佢嘅巴塞前队友啦， 仲有好好朋友添佢哋， 系啦，咁啊飞翻去日本咁啊神户胜利船，咁恩尼斯达都话，喂，你系咪同美斯提啊？唔系啊。我去聚下舊嘅，即係報章媒體都有問恩尼斯達，你喂你去做咩啊？咁樣冇啊，純粹聚下舊啫，咁樣咁都幾得意啊嚇！咁但係真係好多朋友話，喂，美斯去到日本就笑笑眯眯咁樣，哇！喺香港就好似黑口黑面咁樣，咁好多網民一邊留言話，喂，俾你飛咗去日本。过年时间飞去日本你都笑啦，系咪先？即系有阵时都系噶，大家去到成田机场，去到羽田机场，你都会咦，聚会耶，有得去玩，即系人嚟啊嘛，系咪先？即系意思系咁，唔系呢个纯粹打趣啫，咁样睇下件事点样发展啦。不过留翻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好去处嘅。嗱，话说咧，小弟咧上个礼拜咧都用咗好多时间留喺香港啊吓，咁啊咁啱要办年货啦，咁可能留下去下呢个流浮山买金豪食啊，咁样即系俾下屋企人啊，嗰啲即系过年嗰啲嘢，你知啦，礼节嗰啲系啊，俾屋企人啊，俾爹哋妈咪啊，咁样呢啲都系要做嘅事嚟嘅，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咁仲可以咧，成日都话行运一条龙，行运一条龙咧。咁我真系可以同大家行下大运嗱，今日讲下呢个啦。正所谓香港咧，唔止夜缤纷，仲系日夜都缤纷咁啊！嗱，发展局啦，同埋海滨事务委员会啦，由即日起咧就特意呈现啊，听住啊呢个名劲啊吓，海滨新维度拼凑生活呢个彩图咁样啊吓，咁啊点样叫做海滨新维度咧？喂，原来咧呢个龙年咧有四大海滨长廊咧，俾足大家行大运。知唔知边度系四大海滨长廊？ 湾仔个系咪其中一个？ 冇错啊，湾仔嘅海滨长廊啦。咁呢个水上运动同埋康乐嘅主题，仲有呢个八星报喜嘅一个新嘅叫做设计品喺度啦，或者叫艺术品喺度，俾大家打个卡佢啊。 湾仔呢个咧，一定系即系摆喺最中间嘅位置。你冇办法，你本身嗰个已经系维港嘅中间。 系。 你望出嚟个风景咧，大雾都好睇啊！ 系啦，咁咧咁啱得咁巧咧，我上个礼拜日啦。就sorry， 上个礼拜六啊，咁美斯练习赛嘅，咁我就好醒㗎嘛，将架车咧就摆喺边度咧，摆喺北角嗰度， 系 有个标位喎， 哦， 系啊，咁你标位有四粒钟啊， 人生四零， 咁我喺北角近天后啊，其实都近天后嗰啲位嘅，咁咪喺 咁你坐船去， 唔系喺天后嗰度大坑咪行入去，行入去大球场， 系 你嗰度搞唔掂噶啦嘛，即系大坑一带 啦， 咁啊行行行行行完之后出嚟咧，咁样哇好攰啊，因为其实睇练习赛都几多人睇美斯咁，咁出翻 练习赛都呼吸咗， 系啊，好疯狂啊！其实练习赛都练习赛仲癫啦，有四个人冲落去揾美斯签名， 系咯， 仲多啲人，仲多啲人冲落去，咁啊唔鼓励唔鼓吹啊，咁但系跟住行翻出去，嗰、那个叫做天后嗰海滨嗰度啊，即系激活香港东嗰个位咧、有粒瓜子嗰嚿咧，尖啄啄嗰嚿，我唔知嗰嚿嘢叫咩。喂，嗰、那个都劲喎，嗰、那个叫做咧东岸公园嘅主题咧，就系超过120米嘅叫做游龙维港啊，咁样。咁佢又有啲沉浸式嘅编织嘅艺术装置咁样啦。咁、其实咧我喺嗰度 hea 咗，即系人手织噶嗰个。 系啊。 呀，呢个天咪潮湿咪湿哚哚。 可能都会，即系小白呢个担心都会。不过大家掂唔到嘅。 哦， 佢浪 佢浪到高咁得啦，即系正所谓飞龙在天咁啊，即系佢整个飞龙咧就趌高啲嘅， 在天 即系除非你系啲好百厌嘅细蚊仔， 龙十八掌咁啊，话俾你听啊， 系啦，只系好百厌嘅细蚊仔，你先可以掂到佢咯，即系跳起掂佢，即系你正常就唔系好掂得到嘅。不过就旁边嗰啲凳咧，有啲木凳咧，俾大家摊下咁样咧。我见到都不少年轻人咧喺嗰度就即系玩下纸牌游戏啊。但系嗰啲纸牌游戏唔系赌博嗰啲嚟嘅，即系嗰啲 益智嘅，益智 系啦，即系类似嗰啲博弈式嘅纸牌啦，即系唔系我哋。话不如坐下 D 啊，唔系嗰啲嚟噶，即系有啲卡通人物嗰啲牌，跟住有啲咧攞住部 MacBook 咧，喂 ，sorry， 又攞部电脑啊，唔好意思啊，未瞓醒，唔好意思，即系攞住部电脑咧，喺部电脑咧，又喺度 好超咁样做紧嘢啊， 系啊， 或者做紧创作啊， 系啲学生咁样，我觉得呢个画面几好睇。 而家多咗好多嘅年轻一辈咧，其实佢哋真系爱锡翻我哋嗰个嘅海湾，系维港嗰两旁嗰部嗰个嘅海滨长廊啊，因为咧佢。啱噶，即系你有啲长凳啊，甚至乎佢啲凳咧，其实唔单止系一张木凳噶。你睇湾仔嗰边，佢连埋嗰啲霓虹光管啊，一齐摆，你又可以影相啦。你喺入边坐下啦，跟住咧你有啲雨嘅上面有瓦遮头啦。学阿欧话斋，如果你攞部电脑出嚟，你做下嘢，你对住个维港，你拎住杯饮品喺个维港嗰度，攞住部电脑做下嘢，你啲功课啊， 系啊， 做得快 啲 啊， 高分啲啊， 你哋都讲晒啦，系咪先？即系我都系咁样觉得。连你嗰啲情侣之间啊， 咪系 咯，嗰个爱嘅结连都多啲，即系你唔好成 日，程度 你唔好成日两口子都净系话住玩手机啊，或者出去买嘢，你有阵时睇下海，个人都舒心啲啦，系咪先？ 倾心事谈心啊， 系啦， 求婚都得啦，价值连城啊，维港话俾大家听 嗱，讲多一个啦，海滨长廊行大运啊，其中一个俾大家听就系铜锣湾嗰度咧个活力避风塘主题区咁样，哦呢个树几靓，叫做福星运。树， 所以个名改得好喎。 系啊，咁啊，星就系步步高升个星啦。咁佢都系金碧辉煌咁样咧，俾大家可以打下卡嗱。即系我而家就将份报纸咧就 成棵金桔咁金树， 系啊，好正啊，啲金钱树咁啊。 系咯，好似几正， 行过都觉得自己有财运啊，跟住。 正所谓行运一条系行运一条龙，阿 Vicky 你就行，我同小白咧可以跑。我见你唔系好跑，虽然我可以约你爸爸一起跑，你爸爸跑步嘛。 系 因为呢几个海滨咧，慢慢好多位咧都系连埋一齐噶啦。比方说咧，你湾仔嗰个咧可以一路跑跑中环啊、龙尾嗰度跑啦，跟住跑金钟啊，跟住咧系要过少少马路咧，咁你就去到铜锣湾嗰忽， 冇错。 咁你铜锣湾嗰忽咧，其实咧又有机会博到去北角东岸公园主题区嗰位嘅，因为喺维园道嗰度过去就得。 系啦，人哋嗰啲设计其实就系咁样，唔单止净系香港，其实外国好多咧，即系你都会用翻自己嗰个嘅近住沿海嘅长廊嗰啲位置。 你譬如新加坡嗰榴莲学榴莲剧院嗰度，边边都系咁跑。 咁我哋梗系又继续会设计得好啲啦。咁我觉得好嘅，即系唔单止净系维港两。咁你见到譬如你攞第二样嘢嚟讲，譬如单车径咁样，单车径我哋以前细个边度会谂到而家啲单车径起到咁长啊， 咁靓、啊， 你成个新界你可以兜个圈、啊， 马鞍山可以去到屯门、 啊， 系 啊， 虽然有两节咧，你系要搭呢、這个叫嗰啲升降梯上去落去嘅，不过都算过到啊， 都 要过到、 啊，都踩到过去啊， 都要过到啊，系啊， 跟住就可以屈翻入去荃湾、 啊，系啊， 哇，咁啊条路真系犀利啊， 系，所以都正嘅，咁啊呢个就希望大家咧嚟紧咧新春啊行大运 啊，要啊要啊， 龙年啊龙咁威，差唔多。要学识噶啦吓， 即系今年啲龙年嘅吉利说话。 龙年嘅吉利说话有咩啊？讲下啦。 龙马精神， 仲有咧， 龙威虎猛。 系啊，龙青虎猛，系龙威虎猛都得嘅，龙威虎猛嘅 都得，都得。 行运一条龙， 系行运一条龙啊！要大定身啊！ 我都创作咗一个啊，就系多啲食龙虾，龙年笑哈哈。 系啊。 诶， 头先听宣传声带就话原来龙虾长寿， 正啊！ 头先嗰个就话又话不死又剩，今晚都要睇啊！睇阿尚会唔会讲先啊？ 龙虾好似可以单性繁殖嘅，仲可以生养众多，好啊！ 好啊！ 如果有天迎面跟足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 现。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与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要枉费。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 hey， 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叫哀伤都撤离，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 J 风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啊！嗱，头先讲咧，无性繁殖咧，帮大家揾翻啦。嗱，龙虾龙虾，不过佢系小龙虾，叫大理石纹小龙虾。佢系目前咧已知唯一可以咧无性繁殖嘅甲壳动物嚟嘅咁样。咁我啲地方咧就因为佢大量繁殖咧，就点即系发现呢种变种小龙虾大量繁殖，点解会发生咧？因为佢系无性繁殖嘅， 系 咁所以佢就再快啲啦， 再方便啲， 系再方便啲啊，咁样。 有根本就根本影分身嚟嘅，你睇火影忍者嗰只自己分身， 你以为食咗我，但系我仲喺度咁。 系啊，呢都系啲少少 啊，佢哋倾偈都几好笑，啲小龙虾。This is me, I'm you, I'm you 咁样嘅， 咪好似 Minions 咁样， 系咯，一扎咁样，讲笑咁讲啫， 系啊，分享下啫，朝头早即系临过年之前轻松啲啊，咁啊都路面上面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都冇乜车嘅，好多学生哥都开始放假或者翻埋今日半日，即系教你可能整下年糕咁就已经 OK 咯， 写下挥春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啊，平时你哋食饭嘅时候咧，会唔会话做啲咩嘅咧？睇下电视送饭啊，听下歌啊，定系而家睇电话咁样？ 都唔会，不过翻屋企人食饭就 佢哋慣咗真係開住電視嘅。咁、 嗯、 我都極力㗎啦，叫佢哋睇完東窗之後就轉去港台電視31.2㗎啦。我話我啲同事都喺嗰度出現嘅，成日都咁樣。咁啊，因為佢哋都慣咗，其實由細到大都慣咗食飯開電視嘅。係、 嗯、 啊，反而好搞笑㗎，即係食飯開電視咧，爹哋媽咪冇乜嘢。你食飯玩手機咧，我爹哋媽咪咧覺得好好唔開心， 尊 重佢，因為佢睇電視係佢哋嘅習慣。玩手机是我哋嘅习惯，你明唔明个分别喺边度啊？ 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妹咧即系唔知道要复好多 message 啊，即系可能系团年嗰啲 friend 咧，咁啲人咪 send 好多嘢过嚟嘅，即系话新年快乐啊，剩你要回复。佢又我见我妈都忍唔住话：，喂，你玩完手机未啊？啲萝卜糕冻晒，当系咁啦咁样。咁、我心谂，其实你都系大家都系 side check 紧啫，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每个家庭都有佢哋唔同嘅习俗嘅、 小白咧。 我自己以前細個，我依稀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屋企都係會開電視嘅、由嗰啲由萬子良嗰啲戲開始一路陪住我食飯。好啦，咁到而家慢慢大咗之後咧，自己有家庭咧，我反而食飯嘅時候我熄咗電視， 哦、 因為我都會想小朋友咧係集中啲。你睇到好大嘅分別嘅，開住個電視，佢哋拎住個匙羹，個匙羹嗰啖飯咧係繼續都係擺喺度嘅。然后个口入边嗰啖饭咧，继续都喺个口入边含住嘅，唔喐 嘅， 系啦。咁除非系一啲，譬如之前而家都仲有，譬如亚洲杯，咪有啲比赛7:30嘅。咁嗰阵时咧，我亦都会即系同小朋友一齐睇住啦。去到嗰啲位置就会即系喺啲重要嘅赛事咧、都会一齐睇住，但系平时都系识嘅。 系啊，我觉得都几好啊。 系咯，倾下偈咯，望你望下佢食 多啲话题咁样啫，只不过系。 系啦，除咗话题之外，有冇谂过原来喺我哋食饭嘅时候，我哋听一啲嘢系会能够令到我哋食嘢好味啲咧？嗱，当然啦，即系小白煮嘅嘢食就应该好食嘅。 听爆 虾，人哋话听呢啲交响乐会。 交响 牛扒都好食啲， 系啊， 可以咁讲啊， 块牛扒突然识唱歌， 系啦、啊啊，原来进食咧，我哋食嘢嘅时候咧，系一种多重嘅感官体验，唔系净系我哋食落去。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本身嗰样嘢唔好食，咁啊另计啦，系咪？咁但系原来咧，气味、触觉、卖相、颜色，甚至我哋当下听到嘅声音咧，都系能够影响我哋嘅进食嘅。其实咧有位牛津心理学家咧有讲过，经过几十年嘅研究，佢就话啦，如果听住唔同音乐，食同一样嘢，味道咧会有5-10% 嘅改变嘅。例如咧就系食一粒拖肥糖咁样，咁佢话咧听住风铃声。同埋聽住笛聲，好味嘅程度係會增加，更加係會覺得甜咗。 風鈴聲同埋笛聲， 好舒服嘅音樂。咁如果你係聽一啲低沉 bass 嘅，你反而會令到嗰個拖肥糖咧，就係會變苦。 咁大嘅分别， 系啊，即系听住 bass， 系啦，就会苦啲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有个统称嘅，叫做声音调味咁样啦。咁有另外一个研究就话咧，原来音乐咧的而且确系会影响我哋嘅酒添啊。即系品酒啊！当我哋听一啲高嘅音乐嘅时候咧，会令到杯酒会甜啲。 即系高音嘅音乐， 系啦，高音嘅音乐。 即系譬如一啲弦乐啦，就相对会高音啲，或者一啲琴键啦，就相对高音啲啦。 系啦，跟住如果你系听一啲低沉啲嘅音乐咧，杯酒咧 系鼓啊， 鼓啊， 或者小号大号啦，小号大号啦， 就会苦啲嘅。 金瓶啊，嗰啲 系啦，即系呢个研究就系话，原来一杯唔单止系糖啊，连酒咧，你品酒嘅时候咧，听高音低音咧，都会能够影响我哋嘅味觉。甚至咧喺英国咧有飞机餐，我哋有阵时咧咪觉得喺飞机上面硬系啲飞机餐，麻麻地好似 飞机又系第二个 theory 咯。 系啦， 飞机餐因为高度会影响味觉啊嘛。 系啦，同样嘅，咁但系咧都有噪音噶嘛，喺飞机入面。佢话原来噪音喺飞机入面一啲噪音咧，都会抑制咗我哋嘅对甜嘅感觉。咁所以喺英国咧就有飞机咧去，即系觉得啊，我想令到大家咧，除咗你话飞机餐或者压缩咁样啦，咁但系点样可以喺声音里面令到我哋都可以觉得个飞机餐好味？他就研究了一些歌单，令到人哋一边听的时候， 哦、 一边食嘢嘅时候就会好味。即系 好少依家喺飞机嗰度听音乐咯。 我搭飞机都 系 听自己。 我搭飞机咧，反而我会好专心留意佢嗰个引擎声、 哦， 因为我咧，我识跑步，我识游水，但我唔识飞。 哦、即系谂住听下佢有冇龙尿。 人哋想唔听啲噪音，令到好食啲，你就夹硬系要听噪音。 不过即系依家旧。时咧，我记得人生第一次飞咧，咁嗰个 mon 咧，即系个多媒体平板， 即系黐住对前面嗰张凳嗰个 mon 仔玩嘅，即系甚或乎咧要听收音机嘅，我记得 系啦，系啊，以前系啊， 我听 喺侧边攞个 攞个机出嚟，跟住揿咧，你都系揿佢嗰啲 channel 嘅咋，听唔同电台， 系听收 系听节目嘅咋， 同埋冇广东，即系我咁啱可能飞美加啦，哇！我真系成程听住个外国人嘟嘟嘟嘟嘟讲一抽嘢，跟住播播播。 有段时间有广东话节目嘅，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嗱，即系可能之后 航空啦，又 系啦系啦，可能之后时代演进啦咁样。啊，呢个都令到我谂起细个第一次飞嘅时候， 系啊， 真系乜都冇，冇得话哇！等我开套 Iron Man 嚟睇下先，三个钟再睇埋呢个雷神搞掂啦，六个钟大满贯可以落机啦，唔得噶啦！ 我又你又谂，令我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咧，如果搭飞机嘅话咧，我最中意咧就系期待嘅就系佢哋飞机上面嗰啲小俾小朋友玩嗰啲玩具， 系 佢好多唔同特色噶， 有啲画画咁样嗰啲啊嘛， 画画嗰啲我都已经唔玩，因为画画好快画完啊嘛，佢啲解谜嘅，即系譬如嗰啲锁咧。要你喺一程飛機嗰度解咗佢啊，有難度噶。跟住有啲係譬如 puzzle 嘅，有啲移位嘅，砌翻嗰個圖出嚟咁樣呢啲。 我有啲印象， 係嘛？ 但我未試過攞啊。 好 Q time 嘅嗰啲。 因為你唔係 B B 咯。 唔系，我唔系好意思啫，系啊，同埋人哋又冇俾，即系正常啲空姐姐姐 我举手攞噶， 咩啊？ 我举手攞嘅，原生。 咁总之大家就新年嘅时候食饭就唔好嚼嚼声，令到人哋食得唔开心或者唔好食啦吓。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二分，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咧就系一跟进下咧，琴日港股表现啦，咁啊，琴日港股咧都有少少叫做骤升骤跌啦，咁但系咧要睇翻咧金融保章嘅头版咧就系中证监咧就出口托市啊吓，咁啊 A 股咧同埋恒指虽然就照跌，但系都算跌得少咗好多，特别系琴日嘅沪指咧都话算有个 V 型反弹出现咗噶啦，咁啊见到琴日咧中证监咧就连发四份声明咧就撑股市嘅，包括咧。在股票的质押情况方面就发了一份声明，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推进会又发了一个声明，两融即是这个融资方面的整体风险的可控性又发了一个声明，最后九点钟严惩这个恶意沽空，哇四权齐出就 四权组合权。Kenny 交给你去讲一下，其实年尾临近年尾即是讲的农历新年年尾，其实是不是真的内地方面都想哇即是叫金融市场稳定少少，我们先去踏入龙年，你都觉得是不是都释放了一个这样的信号呢？ 我覺得當然呢啲信號方面咧，都係喺姿態上面都係好嘅，即係起碼咧就為咗個股市打下氣先啦。但我覺得即係而家大家咧就最等得最期待就咩咧？就是、之前咧就係、是、嗰、那個兩全啦，全嗰個兩萬億嗰個係入市嘅資金啊嘛。咁因為啲股市方面咧，其實最重要咧都係靠流動性啦。咁即係有錢咧就實際啲嘅。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實際嘅資金嚟到入市嘅話咧，咁我相信就係、是、個反應咧就會比較係大啲，因為大家都等呢樣嘢都等咗幾個禮拜啦嘛。咁等下又好似冇咗聲氣，又好似冇咗影咁樣咧。咁大家個耐性方面咧，就似乎真係會有少少受到影響咯。咁呢啲，但係當然即係呢個係四個聲明嘅話咧。都係從一個根本性上面嚟到去即係推動翻嗰個係內地股票市場個長遠嘅健康發展嘅。 但系就唔系话一时三刻短期里边咧就睇到个效果喺度咯。 嗯 ，Kenny 啊，又同你讲下环球嘅金融市场啦，都睇到咧，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咁啊，再三强调啦，三月咧就比较难啲去减息咁、所以见到咧，美股咧三大指数咧都有少回吐迹象啦。不过要留意翻吓，咁啊，美股咧连翻咧都破顶噶吓，继续喺个高位嗰度咧都系做紧啲整固，就算有回吐都系高位回吐少少、但系同港股嘅情况咧就有 天共地。 系啦，真系要用呢个字眼啦。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下啦，即系美国方面嗰边首个市系点样睇，同埋即系呢个究竟唔减息对港股喺上半年嘅影响系点样咧？咁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晒。 好啊，虽然咧就鲍威尔方面咧就系、是、呢个喺美国嗰个系60分钟嘅时事杂志里边接受访问嗰时咧，就重新提翻咧嗰个2% 嘅通胀目标啦。咁同埋都系讲翻就系嗰、那个。美息方面咧就未必好似市場預期咧喺三月份咧就減得咁快啦，但我覺得問題就不大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就算三月唔減嘅話，始終個方向性係不變啊嘛，佢唔係話要加息噶嘛而家，咁所以變咗其實大家都會係期待緊咧嗰個係今年個減息嘅週期開始，單在你係究竟三月五月定係話再捱後少少時間嘅啫，咁但係就嗰個方向性係不變嘅，所以當中咧其實當然會有一啲。借呢啲藉口嚟到去做一啲調整係唔出奇咯。咁但係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個大嘅勢咧就係唔會變化好多噶啦。咁同埋睇翻就係嗰、那個即係聯儲局方面咧嗰、那個指引咧，其實大家都唔好太過忽視，因為舊年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咧都係唔係好信聯儲局。咁咧就估唔到佢原來真係加息咁多次嘅喎、咁跟住你睇到其實聯儲局方面咧、那個點陣圖又好啦，或者嗰啲指引都好啦，其實都冇話好似市場上面講嗰個減息咧，去到一厘二五啊，甚至乎一厘半係咁多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減就係減嘅啦，但係嗰個幅度相信咧就可能都係維持翻大概係一厘或者係如果保守啲嘅話就係 0.75% 咁上下啦。咁同埋最緊要睇下咧，我哋即係強調成日喺度講話減息減息，究竟而家係咩原因係要減息咧？嗱，減息嘅話咧，就當然直接簡單諗嘅，就覺得經濟係即係出現係放慢啊、衰退啊，需要係減息去刺激啦。咁但係你而家見到咧，其實美國方面咧嗰、那個企業盈利 OK 嘅，嗰、那個勞動市場咧啱啱個非農登登職位咧好鬼誇張喎，上個星期五。亦都睇到嗰個係就業嗰個係失業率方面都係唔差㗎喎，咁所以你睇到而家唔係美國經濟放慢衰退，而係之前呢就係、是、可能有機會加息加多咗啦，咁而通脹亦都係開始慢慢落返嚟，需要咁樣係調整返，即係糾正返之前嗰個加息而係減嘅，咁而呢個 picture 就最好啦，即係話喂，如果你經濟好差衰退呢是要狂減的，其實未必好事，因為那個根本面不行嘛。但是你現在不是根本面不得，而是純粹那個通脹受控了，就之前的高息落下去的話，我又覺得這個情況是不差的，所以雖然你說、未必要減那麼多，但是因為就有經濟不是那麼差，所以不需要減那麼多嘛。 系咁，所以都反之嚟讲，个分析可能相对健康啲，即系成个喺个成个版图嗰度、 啊，即系你唔系因为我要减好多就系好咯，减好多其实背后有原因噶嘛，你要睇下个原因系乜嘢噶嘛。 冇错冇错，咁啊近呢两日就所有报章新闻都围绕住美斯啦，咁样咁啊，唔知 Kenny 有冇入去睇呢、這个，即系话啲网民讲得好夸张，世纪大骗案啊，足球版嘅庞氏骗局啊，咁样啊。咁美斯冇踩草啫，佢唔係老鼠嘅，都有喺場面都有出現嘅。同埋你買飛入去睇國際買物嘛，你唔係淨睇美斯一個嘛。但係當然啦，即係睇下有關方面點樣去跟進啦。嗱，轉個角度同 Kenny 講埋呢個機管局嘅債啦，咁啊債券啦，咁啊今日上市啦，咁啊有好多財金專家都話呢大家可以坐住囉，但係炒作嘅空間就冇乜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下呢一個呢機管局嘅零售債券啦，這個 product 都幾嶄新，交俾你講啦，好嘛？唔該。 係啊，我覺得其實就基本上贏硬咁滯嘅，點解咧？佢係有回購噶嘛，咁係佢有定期回購噶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就封咗蝕本門啦。咁就第二當然你話嗰個係息，咁可能就而家相較翻一啲定期存款嚟講，佢又唔係話特別好吸引。 但係最緊要嘅問題就係話佢有個鎖，即係時間比較長啊嘛，可以。咁如果你話就算定期我相信就隨住減息周期開始嘅話咧，咁其實過多兩三個月嘅時間咧，你要攞到咁高嘅定期就相對嚟講比較難嘅啦。咁當然你正常債券咧就唔可以同嗰個係定期存款做直接比較啦，因為始終有個價格嘅波動啊嘛。但係佢又有個回購喎，咁所以變咗就都差唔多個性質上面嚟講嘅話咧，個風險都會比較低啲嘅啦。咁所以變咗都提供咗個幾大嘅彈性俾個投資者咯。咁我覺得如果你話係即係唔想話冇股價嘅上落風險，又想收一個比較係好啲嘅息嘅話咧，咁呢個都不失為一個好嘅投資嚟嘅。 咁都支持下香港嘅基建啦，咁樣咁啊，等啲球星嚟到嘅時候，個機場又靚啲，條跑道又靚啲，可能又歡心啲，落場又會娛樂下大家啦。唔知係咪咁啊嚇？即係我哋都樂觀少少去睇每件事啦，好啊。 同埋我覺得依、這個其實多啲發多啲深層次睇啲嘅嘢就話因為我哋成日都係一般投資者成日都會睇住港股港股啦嚇。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香港其實嗰個係資本市場咧，除咗講股票之外咧，其實好多都產品都發展得係好好嘅，至喺亞洲或者甚至世界都係大嘅。咁尤其是債市咧，其實如果發展更加規模大啲啊、深度大啲嘅話咧，其實都對國際嗰個金融中心地位係有幫助，就唔使提咁慘啦，睇住恆指日日都跌啦嘛。 係係咁啊！頭先聽到 Kenny 講話，哇！呢、這個基本上一定贏嘅，一定賺嘅，聽到都開心啊！朝頭早咁啊，好耐都冇聽到呢句。咁啊，早晨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拜拜。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慢慢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背。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惊慌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和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活想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事不怕多。 随即乐缤纷。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新年要抌走一个咧唔好嘅嘢，我想抌走晒啲感冒菌啊，因为过去嗰年咧成日都感冒啊。希望今年除咗自己咧，所有听众朋友都要身体健康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我录呢个宣传声带嘅时候咧，把声都系感冒。我即刻喺度谂啦，即系有啲咩要抌好抌咧？我即系上年咧都叫做 on and off 咧，都有少感冒病得多多。咁、当然听众朋友话：，喂，唔系，你冇乜请病假，系只不过咁啱礼拜六日嘅时候就系成日都爱咗嚟休息，爱咗嚟瞓觉咯。 通常都系咁嘅，即系热爱工作嘅人， 尽量唔好影响。即系小白都系啦，即系尽量唔好影响一至五一个恒常嘅晨光第一线，以至即系小白都有其他工作，我都有啦。 我哋病都系匿埋礼拜六日病噶。 系啊，同埋有阵时 Vicky 都 你哋讲到好惨。 唔系啊， 系听众想象唔到我哋有几咁爱晨光第一线， 或者付出啦。Vicky 你都系啦，即系你譬如你做幕前嘅咁样，咁有阵时你都唔会俾人哋睇到你有一种病容或者倦容出嚟啦， 好似影响到大家嘛。 你都要戳个精神样出嚟啊！ 冇错， 你唔使喺我面前整呢个精神样。 喺呢间房入边咧，把声精神就得啦。 你扮演唔到嘅，咁啊精精神神咁啊，琴日就去摔咗个法啦，摔咗个法呢个都几 好农历新年 七八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 好以前咧，仲系落嗰啲上海飞鹤铺嗰啲啊， 系 落个话请白摔个靓发啦， 摔个靓发嗱，小白剪咗头发啦，咁我都即系两边都铲翻叫做整齐啲啊，干净 要约噶，如果唔系真系搞唔掂，你谂下农历新年嚟到啦， 应该好敷 收炉啦，啲发型师都 我琴日咧就系贪平多少少，因为琴日年廿六咧就未入主战情嘅，年廿七、年廿八咧有啲叫做剪发铺啦、理发铺咧会加啲钱嘅，咁都明啊，即系人比较多啲，同埋即系双拳难敌四手，我有啲发型师朋友都话，其实你咧 book 冇用噶，即系嗱，我每个头平均剪45分钟。连埋吹，连埋洗，连埋 gel 头，乜乜成成咁样一个钟。咁你一日有几多钟头？你答我啦， 系啊。如果你一日翻工嘅话，当你朝九晚五，你嗰度计都计到你七八个钟。 系啊，佢话最多接到十个客。不过咧，农历年咧有啲会延长营业嘅。佢真系有啲客咧好神心啊。譬如年廿八、年廿九咧，有啲客人开始放假咧，佢真系咧凌晨一两点嘅会剪到。 系， 唔 系有 即系我哋就叫做晨起一族啦。咁、但系有夜猫一族咁样嘅世界，夜猫一族咧，原来咧都有啲朋友仔咧系12点先剪头发，剪到1点咁样咯。咁我希望灯火通明啲啊，因为好怪啊，你无端端同埋嗰个 夜三更喺度 剪头发， 系啦，总系觉得 都唔知点样帮佢打灯好。 喂，咁我问呢个发型师朋友啦，喂，其实夜妈妈譬如剪到凌晨一两点咁样咧，咁第一唔。佢話都好嘅，好就好在咩呢，其實都唔使點吹頭啊！你 suppose 都係即刻翻屋企瞓覺，你洗乾淨個頭養兩養，即係譬如依家啲男人咩好興嗰啲 bra bra shop 嘅，即係要 gel 嗰啲油頭啊咁，佢乜都唔使搞噶啦， 最緊要 快快脆搞掂咗， 唔使 gel 頭， 大家都要翻去瞓覺啦， 大家都 冇鐘數， 即係翻去瞓覺啦，咁都幾得意。咁同埋咧，佢哋話咧，叫做剪凌晨頭呢啲嘢咧。他说会将个音乐呢会尽量开到，你估个音乐会开到好大定开到好小？ 我估都开到大， 开到大，开到大。 我以为会开到细添， 开到 舒服啲。 嗱，两边都有唔同说法，太舒服咧，可能发型师都会瞓着， 瞓着咗。 但系咧，节奏澎湃咧都系啱嘅，但系节奏澎湃咧，如果咧凌晨两三点咧，突然间系咁嘣吱嘣吱吉跳线咧。咁你就好驚㗎喇，係咪先？ 即係正如， 但如果你音樂細呢，你跳線即係播 CD 咁樣啦，你唔係好覺㗎嘛，你音樂細，但你好大聲啦。你好觉啊，凌晨一两点 哦，冇嘢 嘅， 吓我唔到嘅， 系咧，行得正，跳得正。 呢啲纯粹系我啲发型师朋友嘅叫做心得啦。 剪到凌晨一两点咧，即系你剪咗全日，手都抽筋。 系噶，系噶， 辛苦。 咁香港都系咁啦，搵食艰难啦，努力付出都系基本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咁多位发型师朋友努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飞机拖行作业员怀疑跌出车外，再被飞机撞到之后死亡。警方凌晨三点钟接报，一名机场员工话，机场南路有一个男子受伤，倒卧在西停机坪的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经检验后证实个男人已经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候60岁拖车司机驾驶拖车将一架飞机拖行，本身是员工的34岁非华裔死者当时坐在拖车的后座，其后拖车司机发现后座的同事不知所踪，发现他倒卧在西停机坪的滑行道，于是报警。警方将案件暂列作致命交通意外，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会谈时候，就近期中东局势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容许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各方要共同努力防止冲突外溢，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扣的人员。双方欢迎联合国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展开的调查，同时应该容许机构继续在加沙同地区展开重要人道工作，敦促捐助国不要暂停对机构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成立独立小组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进行评估，小组会由法国前外长科隆纳领导，他将会同三个欧洲研究组织合作，评估机构是否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确保中立，并在严重违规指控发生时候作出回应。小组将会在三月下旬向古特雷斯提交中期报告，四月下旬提交最终报告，必要时对近东救济工程署提出改善建议。近东救济工程署因为12个工作人员被以色列指控参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而受到批评，10多个国家已经暂停向机构提供资金。联合国上个月已经对有关指控启动内部调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公布地铁昌平线列车相撞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事故是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指出因雪天导致列车制动距离延长，营运单位雪天应对措施落实不到位，行车调度员处置不当，列车司机操作不当，造成事故发生。北京市纪委监委经过问责调查之后，对北京市地铁营运有限公司、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共18人追责问责，公安机关已经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北京市地铁营运有限公司按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事发去年的12月14号晚，北京地铁昌平线西二旗站至到生命科学园站有两部列车相撞，导致130人骨折，无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早晚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而在沙田围路去沙角村方向，近住沙田路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银城街，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沙田围路就挤塞。 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对出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沙角村方向近住沙田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银城街，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啦，去翻沙田围路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咁另外较早前啦，九龙城城南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工程就已经完成咗，介乎牙前围道至到太子道西嘅一段城南道已经系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城南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接近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那个细路就是我，原来青山一直找那个细路就是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了，原来展青山一直找紧的细路就是自己，但是事情原来并非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将你今日在网上面见过最有趣的贴文就分享给你的朋友，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自己呢平时呢都有几个 close 啲的朋友呢，经常我哋都会咁样 send 你利姑啦，其中一个系我哋会 send 啲咩呢，会互 send 一啲片段。嗰啲片段呢就系、是一啲关于宠物嘅好搞笑嘅一啲片段呢，我哋一定会一见到呢就会 send 俾大家㗎啦。咁、而最近呢我哋 send 俾我啲朋友最多互 send 嘅呢，就系、是、一啲喺新年要做嘅嘢，系、啦，一齐喺度提醒大家，喂，贴咗挥春未啊？扫咗地未啊？清洁咗未啊？咁样，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个咧好搞笑嘅贴文咧。咁咧就係讲一个女仔啦，就影住个背影嘅，就听到有 BB 喊声。咁 BB 喊声呢佢就烏低抱起。咁点知抱起呢唔係一个真嘅 BB 嚟㗎喎，係隻猫嚟㗎喎。咁我就觉得啊呢、這个好搞笑啊呢、這个咁样。咁我就决定今日将呢个咁搞笑嘅贴文呢就分享俾我身边嘅朋友啦。 哦，贴文都有好多 特别如果你 loop 嗰啲社交平台呢，即係无数咁多个。 係好多嘢睇 㗎。好多嘢睇。咁我哋都得闲呢又会即係share 下俾啲 friend 啦，其实有好多咧， 即係講出嚟真係笑死人，有啲真係好無聊啊！可能講緊有人攞住個打火機，攞住個羽毛球，跟住揾個口罩就罩住佢，跟住咧就呢個佢入邊嘅實驗啊，跟住就點著佢，跟住就揾支火柴點著佢，跟住令到佢好似一個降落傘，但係佢會升上去嘅咁樣，係好無聊嘅嘢。但係其實我啱啱我 share 咗俾我侄女啊，跟住我叫佢喂你反而你不如如果你嗰度有 lab， 你不如試下做一個呢個小實驗啦，佢係咪真可以升？因為其實我有屋企做過，但我燒窿咗個口罩，飛唔到，係啦， 咁搞笑，睇嚟大家都好有呢個科學家嘅精神咯。我睇啲通常啲朋友轉過嚟嗰啲咧，都係一係關財金事啊，一係咧調翻轉頭咧就係呢啲十二生肖啊呢排嗰啲運程嘢啦咁樣，咁佢知道我屬咩啦，咁跟住 就 send 你嘅生肖嗰啲。 首先佢熟悉我先知我屬乜嘢啦，跟住睇下咯，即係呢啲都非精密科學，但有陣時睇完之後，你覺得吹吉避凶咪吹吉避凶咯，你覺得心安理得咪心安理得咯，總之就唔好。咁大動作，咁但係就即係自己又得個開心稱心就 OK 啦，咁樣有冇人 send 呢啲俾你啊？ 有啊，其實啲龍年啊嗰啲即係生肖嗰啲啦，係啦，好似咧喺農曆新年咧，必定會同屋企人喺度大討論一番咁樣嘅。 屬咩嘅朋友？ 係啦，咁我覺得信唔信都係其次，我覺得反而係用咗即係呢樣嘢，令到我哋嘅關係好似又多咗個話題咁樣，我都喜歡嘅。 咁啊，最緊要大家都係身體健康，想身體健康咧，大家咧得到一啲醫學啊或者醫療嘅資訊咧，咁就最靠譜啦。咁啊，即刻聽下嘉明同埋小明醫生講咩先今日。 嘉明讲健康， 小明小明早晨啊， 早晨啊，嘉明 你好啊，李嘉仁医生又嚟咗我哋晨光第一线啊， 哎，好开心啊，嚟到晨光， 我哋都好开心见到你噶， 特别精神嘅， 耶、yeah， 今日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咧，哎呀，如果有就真系唔系几精神咯、啊， 系啦，嗱呢个麻疹嘅问题， 嗯、 麻疹咧。想當年啊，廿幾三十年前咧就好常見嘅、 哦， 又中麻疹啊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好少見啦、 嗯。 所以講，就算而家嘅兒科醫生啊，新嘅一批咧，就未必見過嘅、 哦。 但係咧喺我哋嗰時咧就好易認得，因為無論而家嘅年代，一發燒啊、出疹啊，好多醫生啊、好多爹哋媽咪會諗，哇，會唔會係？呢、這個川崎症呢咁，但其實我哋嘅年代就唔係諗川崎症，因為嗰時未八二年之前呢，我哋好少諗川崎症嘅，嗰時係諗麻疹啦。嗱，麻疹呢係一個非常容易傳染嘅病毒嚟嘅，咁啊佢尤其呢係你係好細嘅小朋友，細過五歲啊，又或者大嗰啲喎，大過二十歲啊、孕婦啊或者免疫力低嘅人咧，係好危險噶。因為佢嘅傳染力咧係可以由空氣中傳染啊，或者啊一個打乞嗤咳啊咁啲病毒飛出嚟咧，佢可以喺空氣中可以去到有兩個鐘頭噶。 哇！ 兩個鐘頭都未死嘅，仲可以傳染人嘅啊！咁啊，所以係啊，譬如行過。有十個人咁樣咧，如果佢冇抵抗力嘅人咧，九個都中招嘅。 哎呀， 咁佢哋呢個麻疹嚇，嗱、記住係麻疹，就並非德國麻疹啊，又非麻風 啊、嗯。德國麻疹個感覺好似係嚴重好多嘅、哦。 德國麻疹嚴重咧，只係對個胎兒啫。 哦， 對個病人自己冇乜嘢嘅。譬如喺麻疹嚟講咧。会发高烧，有咳，有流鼻涕，眼红晒，好多嘢分泌，系一眼望落去咧，嗰人你就知道，好嘅英文叫 miserable look。 哎呀，哇，真系见到你都阴公啊！ 阴公，即系你一眼望落，咦，乜咁嘅咁样啊？有其他嘅发烧出疹咧，好似小朋友都可以好开心嘅，但佢呢个真系，唉，好惨噶，睇落好惨。咁啊，佢系点咧？佢嘅潜伏期都可以几耐嘅。在出疹之前呢 ,14 日开始惹到呢就慢慢呕出来了。咁呕出来呢开始呢就有些少发烧啊。咁发烧呢未出疹住嘅。头嗰两三日呢你抹开佢嘅嘴仔呢你睇到两边嗰个口入面嘅黏膜呢 好似有啲盐幼盐撒咗落去咁样，哦、有啲盐撒落去，咁而家一点点叫 complex spot 嘅呢个，嗯、呢个咧有咧就系真系非常之好准啦。跟住迟一两日咧，佢就出疹、嗯。我哋所谓话通常咧发烧发到第四日咧，佢就出疹噶啦。先咧喺块面度啊，近头发个地方啊，跟住慢慢由个颈走落去，就走匀全身噶啦。出疹嗰个时候咧，烧可以好高，去到104度嘅。 哇！ 系啊，咁啊，点解个麻疹咁得人惊？我哋要预防咧，就因为佢好容易传染。咁啊，同时并发症咧亦都好多。第一有好多时候咧，十个有一个耳仔发炎啊、嗯，小朋友哎呀咁样，然后指住个耳仔啊，掹个耳仔啊，咁佢可以系耳仔发炎，可以系肠胃发炎、吐泻。 哎 呀，吐泻呢样嘢咧系有见过咧，就系九岁十岁嗰时惹到麻疹，个、 嗯、 爹哋妈咪唔识带佢睇医生，以为冇嘢嘅，好似古老人话斋呕佢。一呕咧就呕死咗、 哎， 可以死亡噶，肚屙、嗯，即系我哋唔讲话系肺炎啊、脑炎啊呢啲咁严重嘅并发症，啊，就算吐泻咧，喺以前嘅年代系会死人嘅、嗯，但系而家咧就唔应该发生嘅事、 嗯， 因为有肚屙入医院唔够水分。啊！吊鹽水啊，電解質不平衡啊，搞翻掂佢咧，就唔應該死嘅。但係咧，就是、如果係孕婦惹到啊，啊咁咧係有冇打過呢、這個麻疹預防針咧？ 嗯， 佢就可能會有出世 B B 好輕磅啊，早產咁嘅情況。咁啊，死亡率麻疹有大概1000个，有1-3个。咁呢啲情況咧。在香港是少见啦，但是譬如你在落后国家啊，会不会是战乱中的国家啊，这些又是很惨的。 嗯、 而在麻疹有一个很长期的以后的并发症呢，有一种叫做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 哦、 SSPE 的。 咁 呢个呢，它是你有了麻疹啦，但是7年至10年后才发作的。系啦，咁然后咧，佢系先升佢嗰个举止啊、智力啊，慢慢衰退嘅，吓、 嗯， 然后又有抽筋嘅，跟住慢慢咧会死亡嘅，咁、 哎、 所以我哋一定要预防呢啲嘢。 哇，手尾都好长， 系啊系啊，所以手尾好长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好严肃对待吓。嗱、 嗯， 咁我哋讲过啦，潜伏期可以去到14日啦，但系佢几时会惹人嘅咧？就系、是。佢会出诊前4日，同埋出诊后4日，前后4后。 系 咁啊，个问题就嚟啦，你都未曾出诊，我都冇可能。 我点知咧？ 所以就系困难之处咯、 嗯。 所以喺好多嘅传染病，当佢未有任何病征，未有好特别嘅病征咧，佢已经系惹人噶、 嗯。 啊，所以咧系好难。我哋只可能话点样惹人咧？譬如佢真系出咗诊啦。我哋咧就要去入医院啦，去隔离佢。咁、 嗯、 隔离佢咧就只可能话系出诊4日。 嗯， 咁我哋隔离咁先叫有用，但系咧未出诊前咧冇可能知道噶。 系 啊，好啦，咁啊，我哋话如果系惊出诊啦，惊系麻疹咧。而家就好簡單啦，驗一驗血，驗一驗個 IgM 咁睇下個抗體點啊，又或者好多嘅新啲試驗啊，呢、這個 PCR 啊驗嘢，即係抽血啊、尿喉嚨啊，或者甚至乎小便咧，都可以診斷到真係麻疹，好確認嘅嘢。 嗯， 因為以前啊20-30年前咧，當啲技術未有咁好咧。有阵时真系要靠经验， 嗯， 呢、這个经验。好啦，我哋讲预防啦。嗱，呢个病咧系冇特效药医嘅， 系 冇特效药，所以靠预防系打针噶。 嗯， 好啦，打针啊，而家其实有两款嘅，一个就 MMR 以前嘅， 系 啊，嘉明你自己都系打 MMR 嘅啫，应该 系啦，啲 B B 都系啦， 啊唔系咯，而家有啲 MMRV 嘅，对唔住喎， 系、哦、多咗个 V 喎、啊，系 多咗个水痘嘅， 系、哦啊， 我哋讲 MMR 先，通常咧打一针，我哋而家系一岁打啦，开始一岁打， 打完之後咧，起碼要成個半月啊咁樣先打第二針，嗯、又或者咧係四至六個月後打第二針。 嗯、 通常第一針 MMR 咧已經93%嘅係有作用噶啦， 保護得到啦。 係啦、嗯，如果打完兩針咧，就97%。咁、 嗯、 啊 ，MMRV 啊點樣咧？都係一歲打噶，打完一針之後咧，係大概最快咧都要三個月後打第二針噶。咁啊，而家我哋喺香港咧，衛生署個指引咧，第一針一歲，然後歲半咧就打第二針 MMRV 啦。但係 MMRV 咧多過12歲咧，你就唔打噶。 哦， 你打咧就系打 MMR 嘅啫， 系， 唉，你又咁麻烦，唔好啦，我净打麻疹得唔得啊？对唔住，你揾唔到啊， 都系几合一先至有埋佢， 药厂唔会出噶啦，已经，一定系 MMR 或者 MMRV， 咁、所以咧就要注意，你系成年人咧，你系如果你系冇保护力嘅话咧，打一针嘅 MMR 就得噶啦， 好 啦，咁但系如果佢系真系啊隔篱嗰个小朋友。啊！發覺出麻疹，但你又未打過針咧，咁、你最好係72小時內咧，啊，成年人咧打針 MMR，、啊、或者打呢、這個有啲地方咧揾到呢個免疫球蛋白，就係、咁樣啦。醫療方面，我哋暫時冇特效藥啊。咁但係如果好嚴重、好嚴重嘅麻疹咧，有啲係俾維他命 A 嘅，咁、但係即係維他命 A 啊。打完一次啊，第二日有俾呢个维他命 A 啊、不过呢个系好少数需要用嘅情况嘅啫。 明白，咁啊好啊，记准咧就系打针嘅时候要打得足啦，因为成张针卡都真系要跟翻足嗰个指引去打噶。 系啦，嘉明就明白噶啦。 系啊，唔该晒啊。 自系江海嘉 Ega，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Why You。 2024年2月6号星期二，今日是筷子日，没错，是我们每日都会用它来吃东西的筷子。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告诉你。 对望时伴我过度归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是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天津雨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 Now you're gone，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会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津雨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道我不敢，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人， 筷子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中国的。最初的时候，它是属于用来煮嘢食的器皿，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才用它来吃饭吃面。其实筷子最初是用竹来做成的，之后就用到不同的材料，好像木材、金属、象牙、陶瓷等等。到近年，已经会用树枝、塑胶、不锈钢来制造筷子。那究竟在这一天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了解一下筷子在不同国家的文化。好像在日本，不可以将筷子交叉地放在台面，又或者是将筷子垂直地插落碗饭上面，这样都是不礼貌的。原来在韩国，长辈未拎起筷子之前，我们作为后辈的都是不可以拎起其他餐具的。而在我们中国，就不可以用筷子敲我们的碗了。除了了解不同国家的筷子文化之外，今天你都可以买回对靓靓的筷子。 好啦，咁一阵食早餐的时候用筷子食啦。 好啊，试下。 有差都 用叉食，用筷子食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系啦，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琴日美股表现啦，美股要跌啊吓，咁点解咧？鲍威尔出嚟啦，放下鹰咁啊，同大家讲咧，话个减息步伐咧就冇大家想象中咁快，有机会咁啊，道指跌啊，跌274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5点噶，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点啦，港股点睇啊？港股反而有得升咁啊，如果 ADR 咧就升82点啦，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高。水大概70点到啦，咁睇嚟今日就应该都系平淡中有趣味啦。咁啊，期待港股系咁啦，都差唔多收牢啦。咁啊，唔好再要到大家即系食惊风散啊吓，大家食下年糕，步步高升咁咪几好。好啦 ，Vicky 同你一齐咧，呼吁下电话1872388，要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啊吓。 冇错，期待各位听众打上嚟去点唱俾身边嘅朋友啦、伴侣啦，甚至系就快农历新年啊嘛。如果假设咁啱你在外地工作的回不到来过年的、打上来我们 Morning Call 可以预先跟大家恭祝、祝大家农历新年 对啊，是跟华南地区的听众朋友拜个早年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来了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咁我可以讲下韩国呢个地方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珠韩旅游作家 Joyce 喺度嘅。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啊 ，Hello 四哦 ，Hello 四哦。我净系识讲呢句啫，同埋沙拉希哦，沙拉希哦，我爱你系嘛？ 系啊， 沙拉希哦，沙拉希哦。今日咧想邀请阿 Joyce 就同我哋讲下咧釜山呢个地方，即系或者系韩国啦，都有好多美食噶。其实我哋一般香港人，如果系我去到韩国嘅话，我净系识几样嘢咯。第一就是部队锅，跟住炸鸡，啤酒，坚持人心鸡， 其实都好多噶啦，识好多 噶。但系咁多年以嚟，大家根深蒂固嘅就系呢几样嘢咯。其实除咗呢啲之外，会唔会如果我哋而家有机会去到韩国嗰度食嘢嘅，其实呢一样嘢新嘅食物嘅，或者系啲传统美食，佢将 fusion 咗嘅，先至系而家最地道嘅美食咧。 其实咧，每一个城市都有唔同嘅美食嘅特色嘅。咁我哋首尔，我哋成日最常去嘅城市啦，咁一定好多嘢食啦，五花八门啦。咁但其实咧，如果例如打个譬如，如果去釜山嘅话，即系我呢几年都系旅居釜山啊嘛。咁釜山其实都系另一个美食都市嚟嘅。第一咧近海啦，同香港差唔多啦。一近海就点啊？就多海鲜食啦，系啦。 海鮮又有營養價值，又唔會話太肥，我都好中意。 仲要係好新鮮啦，咁再加上咧，其實佢同福岡隔住係同一個海域，所以其實咧佢哋嗰個嘅海鮮嘅種類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啊，秋天咧一定食油金魚啊，我哋到秋冬冬天，我哋中意食大蟹啊，或者食一啲皇帝蟹、長腳蟹、松葉蟹啊，甚至乎係我哋可能想食一啲可能例如。釜山最出名就是青魚， 係 好肥，魚油好高嘅，所以其實咧喺釜山嘅每一個嘅啲嘅大街小巷咧，會有一啲嘅店鋪咧係專係食烤青魚嘅店嘅，或者係唔同嘅魚類嘅烤魚嘅店都有。 日本都有呢一類型嘅烤青魚 喎。係啊，通常都係同地理位置有關，因為如果假設去近海，捕獲嘅魚獲又多，種類又多嘅時候咧，佢哋有公賣市場，又有批發，咁自不然咧就一定係好多唔同呢啲嘅店鋪會係有咯咁樣。咁第二類型咧就係釜山咧，其實又好出名食呢個豬肉湯飯啦。係 豬肉湯飯。 係啦，因為豬肉湯飯啊，同埋呢個小麥麵啊等等，呢啲就同佢哋本身嘅近代歷史有關。係啦，咁但係慢慢演變成到而家咧，其實其中一個地道嘅美食咧就係豬肉湯飯。係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可能豬肉嘅內臟啊、血腸啊等等唔同嘅組合。但係其實咧都係一個豬肉湯飯嗰個基底，其實就係個個韓國人就算係去釜山旅遊咧，都一定係必食嘅 top three 嚟嘅。 哦，同我哋嗰啲譬如豬雜啊咁樣啲個分別喺邊度咧？ 其實咧佢哋 喺南部咧，有幾個地方咧都係好出名做豬肉湯飯嘅。咁、啊、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最主要就係用牛骨同豬骨去熬嗰個湯底。 依啲我幾似越南喎、 啊。係啊， 越南嗰啲都係用牛骨熬啊嘛。 味係比較豐富啲嘅。咁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就最主要係用豬骨同埋豬肉、豬內臟係一齊唔同嘅部位咧都一齊熬個湯底，特別雪白嘅。 嗯嗯 係啦，因為油脂比較多。 嗯。 係啦，咁而家慢慢咧就演變成落嚟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以豬骨做湯底為主。 嗯。 係啦，跟住就再配上佢哋唔同嘅部位嘅豬嘅肉啦，或者有時可能配一啲豬雜啦。咁喺韓國咧，西面有一條街咧係好出名，係食豬肉湯飯，成條街有成五至六間咧，都係起碼開咗業超過六七十年嘅老鋪嚟嘅。 嗯。 係啦，咁嗰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豬肉湯飯嘅鋪頭會有即係提供呢類型嘅嘢食咁樣咯。 哦，如果佢哋用豬骨去到熬呢個湯咧，個湯底會唔會比較上似譬如日式嘅豬骨湯拉麵嗰只嘅感覺㗎？ 其實都會有，因為其實因為有骨髓啊嘛，係啦，其實嗰個係會比較濃郁啲嘅。咁有啲嘅鋪頭會有自己嘅秘方咧，可能佢哋會自己加，可能會加雞骨嘅， 嗯， 就再濃啲。即係其實佢哋會有每間鋪頭咧，自己嘅湯底都會有唔同嘅秘方。 嗯， 咁第二嚟頭先啱啱都有提過 kimchi 呢樣嘢啦。 係啊， 南部嘅地方咧好多唔同嘅阿豬媽，佢哋嗰啲嘅老闆娘咧，佢哋有自己一套嘅手藝。 阿豬媽係老闆娘。 阿豬媽其實係嗰啲阿姨姨啦，哦、我哋好少叫阿豬媽嘅，但我哋可能叫佢沙珍啲，可能老闆啦。係啦，咁佢哋咧。 靚女呢？ 靚女，我哋通常都會叫沙丹點嘅，就因為你已經稱呼佢為老闆啊嘛。 會唔會係靚女嘅？即係你知香港一鋪都一入去係靚仔靚女 嘅。我哋好少嘅，係啊，我哋好少。睇下有時要調翻轉，可能睇下可能個鋪頭裡面咧個老闆，如果係一個比較大年紀嘅長輩咧，可能佢就會叫我哋即係可能細過佢哋一輩嘅可能女士，就可能叫阿加斯，即係小姐咯。 哦，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係啦，即係會有唔同嘅叫法。 咁佢聽落去就好開心啦。 係啦，或者可能如果佢再叫，可能叫你黑星咁，即係叫你學生，即係代表你好、 哦、黑星啊，叫做 黑星就學生咧，就代表你好細個啊嘛。 我就係你嘅黑星， 係啦， 難驚。 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會有唔同嘅稱呼嘅，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哋講緊話每個老闆自己都有門手藝，就係點樣去做佢哋嘅泡菜， 嗯、 包括就係醃個大爆菜，或者可能醃佢哋嗰個嘅白蘿蔔。 嗯， 好多識食識飲識食嘅人咧、 嗯， 都會睇住佢嗰間鋪頭嘅泡菜同湯底而去，即係鎖定佢去邊間豬肉湯飯店。 哦，咁樣㗎。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自己都係噶，我自己住嘅附近咧有一間我會去嘅豬肉湯飯店咧，即係我飯堂啦。係 啊， 最主要其實因為我係好中意去食佢嗰個嘅醃嘅臘泡菜。係啦、 啊， 因為佢嗰個臘泡菜咧，一嚟流轉量化，二嚟佢用嘅泡菜咧就真係比較新鮮，你真係仲會食到臘爆泡菜嘅甜味嘅。 係啊係。 係啦、啊，咁就你就覺得哇真係好夾，所以每一個識飲識食嘅人咧，通常都會係鎖定嗰個鋪頭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嗰間。鋪頭嘅泡菜整得好唔好食？ 哦，咁樣嘅，咁去斷定自己執啱唔啱自己嘅口味嘅。 冇錯啦，因為有啲咧就中意個湯頭特別辣嘅，可能佢有一個秘製嘅辣醬落落去個湯飯度。咁、 啊、 有啲人咧就會專係睇住佢嗰個泡菜，或者可能個醃個白蘿蔔、 啊、 好唔好食、嗯。有啲人地方咧可能會有。多啲款嘅，可能會有醃嘅大葱啦，係、 嗯、 啦，或者可能有唔同方法去醃製佢哋嗰啲可能小蘿蔔仔啊，佢、 嗯、 蘿蔔仔再連埋嗰個蘿蔔葉咧、嗯，都係其中嘅泡菜嘅一種嚟嘅，係、 嗯、 啦，咁所以其實咧有唔同嘅泡菜種類，每一間鋪頭都有自己嘅秘方啦，你可以咁樣睇，佢、 嗯、 哋湯底有湯底嘅秘方，係、 嗯、 啦，佢哋泡菜有泡菜自己嘅手藝咁樣咯、 嗯，可能有啲係酸啲啦個泡菜， 係啦，或者老啲，即係可能熟曬嘅，完全係醃到透曬熟曬嘅，我哋叫嗰啲老泡菜或者熟泡菜都得，咁、 哦、 有啲人中意食生口。啲噶嘛，即系中意食可能仲食到蔬菜嘅甜味嘅，系啦。咁有啲人中意食咧，就系、是、食一啲可能系另外南部近海嘅啲特色咧，通常会落虾酱嘅，系啦。咁、 啊、虾酱大澳嘅 feel 喎，呢个 系啦，咁就会变咗好似有啲海味嘅泡菜咁啊。所以大家嗰个铺头整嘅泡菜咧，嗰个嘅。有時都會睇翻可能老闆佢來自邊一度，有時未必係釜山本地人，可能係第二度嚟嘅人，或者嫁過嚟嘅，所以可能佢嗰、那個recipe 咧，那個食譜咧，可能同其他鋪頭一定會有啲唔一樣咯。 哦，喂，我突然多口問啦，福岡即係同釜山其實對岸嘅啫嘛。 係啊係啊。 咁福岡就其中一個名物咧，就叫做明太子。 明太子冇錯。 明太子咁其實本身就喺韓國傳過去嘅。系啦，即系我记得有韩国传佢。咁、嗯、如果你话喺釜山，我可唔可以食翻啲明太子相关嘅嘢咧？ 釜山都有明太子嘅、啊。其实咧，我哋去铺 都系福冈个款嗰啲嚟嘅。 唔系噶，唔系噶，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喺韩国嘅鱼市场咧，咁、 嗯、 你去买嘢嘅时候咧，佢哋有一啲铺头专系卖腌酱嘅，即系腌嗰啲海鲜酱。腌、啊、海鲜酱其实嗰啲虾酱啊、蚬酱啊、明太子啊呢啲泡菜呢啲有呢啲铺头嘅。韩、 啊、 国嘅明太子同日本嘅明太子系唔一样嘅。 嗯， 系啦。 即係食起上嚟嗰個方法，佢哋係 食起上嚟方法都唔一樣，有啲人佢哋會煮湯，或者可能照一樣咯，可能搣開咗個衣，刮裡面個明太子出嚟做，可能就咁做魚醬都有。 哦，柴麵包會唔會我真係忽發奇想咁問？ 如果係柴麵包就變咗係應該係日本已經係變奏版，佢可以用嚟做可能即食，即係好似節裝嗰啲。因為我去福岡嘅時候我都會買嘅，即可能買一啲節裝出嚟，可能有時整撈意粉咧，最後可能節一啲落去撈一撈個意粉啊。咁嗰啲係算係加工過嘅。但如果係生醃完嘅魚醬類咧，韓國嘅魚市場都有賣嘅。係啊係啊。 咁啊都有趣啊！喂，我見到你啲著作入邊咧有一個係堅果糖餅，其實係咪好啱？叫做手信啊，咁樣買翻嚟香港呢、 這個。堅果糖餅其實最好就喺當地食。 當地食嘅。 係啦，因為咧就新鮮熱辣，佢就即刻炸。仲要係其實我覺得佢最正咧，就係佢炸完之後咧，佢一啲都唔油膩嘅。嚇！脆卜卜唔油膩。 咦？咁好嘢喎！ 係啊，同埋佢咧係非常之煙韌嘅。有一啲鋪頭咧，有時我哋其他啲綜藝，有時啲綜藝節目咧，佢哋見到佢哋會喺釜山嘅街頭嗰啲嗰啲車仔檔咧，有時會買街邊嘅嘢食噶嘛。好多時佢哋都會買呢啲嘢食，所以有啲鋪頭咧係有上過節目嗰啲，又特別出名，特別排長龍。 即係好似香港啲鋪頭咁啊！貼咗發哥張相喺度嘅。 係冇錯冇錯，係啦。咁跟住佢哋嗰啲鋪頭咧，特別在就係有啲可能佢哋會用黑糖啦，有啲人會用到可能特別嘅蜜糖啦，所以裡面嘅甜度，大家鋪頭之間可能又會有啲唔一樣。咁有啲可能會用完個黑糖之後，裡面再會整黑砂糖，再加嗰啲堅果，大量嘅堅果。咁所以其實食落去咧，就會係個外面嗰、那個軟糯啦、煙韌啦，即係外脆內軟啦，跟住裡面咧甜度同埋嗰個嘅滿口堅果嗰啲葵花籽啊，你咬落去咧，其實咧就非常之即係好豐富啊！嗰個味道 哦，哇！聽完你講，我都覺得係自己會想食喎。 係嗰啲係真係好抵食嘅。 嗯， 係啊。 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去釜山，係咪釜山名物定係韓國食物嚟㗎？呢個 其實其他地方都有嘅，但係釜山咧就最出名就係佢就是。布滿曬裡面入曬好滿嘅堅果，同埋佢一定係裡面係黑糖，係啦。咁同埋咧，再講咧就係釜山食咧，就真係最平。以我食過嘅地方，釜山而家都仲有1000won一個嘅嗰啲嘅堅果餅， 即係大概幾錢啊？ 6蚊， 哦，咁啊平喎。 係啊，因為而家匯率計嘅話，就大概6蚊左右咯。 咁頭先你啱啱節目講嗰、那個豬湯嗰個咧， 豬肉湯飯， 豬肉湯飯， 豬肉湯飯咧就地點不一啦。咁但係其實普遍都係8000-9000won，其實而家圍翻我諗應該係40-50蚊。 哦，咁都合理喎，呢啲價錢都係。 係啊，連埋個飯，咁有啲地方佢仲會俾一個素面嚟，即係有個面素面嘅面球，你可以抌落個湯裡面咧， 再撈撈佢， 再撈撈去食咁樣都有嘅。 咁嗰個面又另外加錢嘅， 唔使 嘅。 一個餐 佢哋多唔多餐廳咧？譬如講到入去嘅時候，你嗰個飯係任裝咁樣噶？ 有一啲鋪頭係嘅，即係有啲話係嗰啲拌菜小菜，連埋飯都任裝。我食過一間係家庭式嘅定食。 最緊要係嗰啲前菜有任裝喎，其實 任裝係啊係啊係啊，或者可能你叫佢 refill 咯。系啦，我最中意其中一間平民嘅韓定食，即係好多碟嗰啲餐廳。 係啊係啊係啊。 我最中意就係佢除咗飯係任添啦，小菜任添之外咧，佢最緊要就係個紫菜任添，因為咧個冇鹽嘅紫菜咧，佢包飯係好食噶嘛，好綁飯噶嘛， 係啊係啊， 佢係連紫菜都係任添。 係，我中意食誒韓國嗰啲，譬如大豆芽啊，呢啲我都好中意食噶。 係嗰啲係有一啲地方咧係食大豆芽煮呢個嘅河豚啊，雞泡魚啊。 哦， 係啊。 哦，即係釜山嗰度都有雞泡魚嘅， 有噶， 因為福岡嗰度都好多，譬如虎河豚咁樣。 係啊，釜山啦，大邱都有，但係釜山最多。釜山同埋其實福岡食嘅嘢都好相類近嘅，係啊，但係煮法會有唔一樣咯，係啊，係啊。 咁啊，大家如果去釜山嘅時候，喺韓國咧都可以試一試呢啲美食啊！唔該曬 Joy，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線。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咩嘢叫做 3D 扫描技术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有一部非常之神奇嘅相机，可以一瞬间将一个人或者一件物品嘅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全部捕捉落嚟，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喺电脑上面操控嘅立体模型。咁样嘅技术对于影视产业嚟讲，可以话系非常之有用嘅，因为喺制作电影或者电视剧嘅时候，尤其是系要重现过去嘅场景或者系创造非现实嘅世界嗰阵，制作团队往往都要需要大量嘅人手同埋时间去搭景或者去做造型。咁但系用咗 3D 扫描技术之后，件事就可以变得简单啲。你只是需要将人或者物件扫描入去电脑之后，制作团队就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自由地移动他们，甚至是复制他们，创造出需要的场面。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时间，节省成本， 而且减少了因为实体制作而带来的风险。例如我们想在电影里面重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街景，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要搭建大型的场景，但是有了 3D 扫描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将现有的街景、建筑甚至是临时演员扫描入电脑，然后再将这些数据用在制作过程里面，这样不单止可以提升了效率，还可以减少了人群聚集带来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将来相信这种技术可以变得更加普及和易用，亦都可以为我们的影视行业带来更加多精彩的作品。 开心的双重宇宙，笑笑笑跳跳跳喺双喜楼，干一杯一杯喜酒透，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售，双重的意酬，纷纷低中接受，相会活着对与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参加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多加份多进意，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家特体，开宗正契体。 开咁多场嘅咩？佢哋系 Twins 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双喜闹》咁啊，喜逢知己千杯唔知咩呀，总之1872388近排呢都係开心啦，咁接近年尾嚟㗎啦，农历新年啦 ,1872388 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呢，同我哋有啲咩贺年说话，或者呢同身边嘅朋友拜个早年都得嘅 ,1872388 等大家打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啦。 神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梗系要请你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海关 Get Set Go 嘅欧洲片啊。睇过海关 Get Set Go 嘅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认识咗好多香港海关唔同部门，同埋佢哋究竟实际做啲乜嘢工作嘅。咁啊，嚟到呢个欧洲片咧，我哋就带大家去到了解一下咧，原来香港嘅海关海外咧都有工作噶。咁嗰啲海关人员喺外边点样工作咧？呢个节目会带俾大家认识一下。今集咧会先介绍一个组织，叫做世界海关组织。佢系一个咧跨政府之间嘅国际组织嚟嘅，佢就为嗰啲成员国嘅海关事务咧提供一个沟通同埋合作平台。咁我哋香港海关咧喺1987年已经加入咗呢个组织噶啦。当中佢哋做过啲乜咧？嗱，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咁呢个组织嘅总部咧就设立喺比利时嘅布鲁塞尔嗰度。咁我哋香港海关咧有一位嘅同事咧就调到当地嗰度工作啊，就作为咧香港同埋呢一个世界海关组织之间嘅联络人啦，就带起呢个联络嘅作用啦。究竟佢借调嗰阵时嗰、那个期间咧，佢工作同埋生活适唔适应到咧？实际上佢要负责做啲乜咧？嗱，想知道多啲，今晚7:35要留意呢个海关 Get Set Go 嘅欧洲篇啊！ 原来咧，香港海关咧亦都喺度积极咁样参选2024年至到2026年嘅副主席啊，即系呢一个 WCO 嘅亚太区副主席。所以咧，亦都想知道更加多系究竟呢一个嘅海关组织啦，其实实际上系做紧啲乜嘢咧？亦都系想知道更加多，究竟佢去到借调期间有啲咩生活上面嘅适应期啊？究竟佢系做文书工作定系真系要去督察咧？ 真系唔知啦，咁就一定要留意今晚7:35嘅海关 get 石膏欧洲篇啦。去到10:30嘅不死秘技系讲啲咩咧？ 嗱，呢个不死秘技咧，睇落啊，好似讲紧巫术啊，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啦。咁其实唔系啊，系一个纪实节目嚟嘅，讲紧嘅系科学啊。点样不死法咧？嗱，我哋知道咧，每种生物凡是有生命咧，都有唔同嘅寿命嘅。有啲系长起上嚟咧，几个世纪咁长，即系啲乌龟啊咁样啦。但系有啲一段年计嘅，有啲咧。成世咧都只系得幾日嘅啫，咁但系唔即系唔好理條命長定短啦，總有一日咧都會終結噶嘛。但系原來地球上有一啲動物咧係超越死亡框框嘅喎，有啲咧我哋聽都冇聽過嘅動物，有啲咧我哋成日接觸嘅嗱，成日接觸嗰啲係乜嘢咧？就是、包括我哋成日食嗰啲龍蝦，咁有啲冇聽過嘅咧，就譬如有水紅蟲，紅係紅人個紅，水紅蟲，另一隻咧就係叫做裸眼鼠。嗱，呢幾種動物咧，佢哋天生異品啊。佢哋能夠對抗疾病同埋衰老呢兩大定律嘅喎，即係好多女士咧，其實好多男士都係噶啦，都想突破到衰老呢個定律嘅。咁究竟呢啲動物有啲乜嘢方法可以突破衰老同埋疾病咧？人類有冇嘢可以值得參考下，可唔可以學到佢哋嘅話咧？想知道多啲呢啲不死秘訣啊，咁啊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紀實節目啦。 我之前咧聽過一個謬誤嘅，有個人同我講話龍蝦係唔會死，即係我話嚇龍蝦點會唔會死？ 食㗎喎，點會唔死啊？ 佢話即係你唔係特登去殺佢咧，基本上佢唔會死嘅。即 系 佢，但其实佢系会死嘅。我最尾揾到咧，佢最老嘅纪录系140岁嘅。 哇！ 就算佢咁老咧，其实佢嗰个身体机能系同嗰啲年轻嘅龙虾冇分别，都系身壮力健嘅。 咁会唔会捉咗一只140岁嘅龙虾上嚟，仍然系咁爽口咧？唔好意思啊，我哋 爽口。我净系谂起佢140年，应该有好多重金属喺佢个身入边咯。 又系、哦， 你谂下佢深海，佢食啲乜嘢？140年嘅污染物。 哎呀，咁又系、哦，我净系谂到佢谂到佢好味嗰一面啊！ 但系我咧140年，我都想知道、啊。嗱，既然佢系年轻噶嘛，但系佢啲肉系咪仲系爽嘅咧？ 系、嗯、咧，其实佢点解可以长命得嚟，佢又可以保持到青春咧？即、就、系、是、我谂好多女士真系好羡慕啊！究竟做唔做得到咧？吓， 好似话系因为佢嗰个染色体啊。佢嗰、那個，總之個染色體會令到佢細胞會停止分裂咯，咁所以就會少啲。 天生嘅喎、 哦，係佢個身體機能本身就係會長生啲咯。 嗯，嗱，究竟即係個詳細係點？即係今晚要睇睇個節目。 係啊，人類可以點樣參考一下？等我唔會老啊嚇，即係冇皺紋咧。唔知遲啲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營養品啊，或者係美容產品，令到我唔會再老咧。 啊，佢喺龍蝦嗰度提煉嘅， 冇錯。 究竟食多啲龍蝦能唔能夠以形補形咧？啊，變咗好似醫生遠你咁樣喎。 咦？呢個又幾好喎、 啊。係啦，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好啊，今日唔該曬阿卓，我哋一齊睇下龍蝦會唔會令到我哋不老啊嚇。咁我哋聽日再見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飞机拖行作业员怀疑跌出车外，再被飞机撞倒后死亡。警方凌晨3:00接报，一名机场员工话，机场南路有一名男子受伤，倒卧喺西停机坪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经检验之后证实该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候60岁嘅拖车司机驾驶拖车将一架飞机拖行，本身是员工的34岁非华裔事主，当时坐在拖车后座。其后拖车司机发现后座的同事不知所踪，发现他倒卧在西停机坪的滑行道，于是报警。警方将案暂列作致命交通意外，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国务院总理李强向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破冰者新春庆祝活动致贺电。李强指出，长期以来，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积极推动中英经贸往来和人民交流，促进了互利共赢，深化了相互理解。英国老一辈友好人士作出的历史贡献将被永远铭记。 李强话：实践充分证明，中英加强合作既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繁荣。希望中英各界有识之士，传承弘扬破冰精神，继续积极有力行动，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中英友好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作出新的贡献。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总统拜登政府今个星期会派遣五位财政部高级官员到北京参与经济会谈，重点关注中国在工业产能过剩方面的政策。这位官员说，作为美中经济工作组一部分，代表团将会由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率领，计划就北京的补贴政策进行坦诚对话，并讨论美中经济前景、两国针对国家安全采取的投资审查制度，以及在气候变化和减免贫穷国家债务方面进行合作的机会。美国加州受猛烈风暴侵袭，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至少一人死亡，几十万户无电力供应。气象部门表示，洛杉矶地区自星期日以来降雨量超过25厘米，预计未来几日雨量没有减弱迹象，洪水范围仍然会扩大。过去一日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21公里，三藩市湾区和加州中央海岸大量树木和电线被吹倒，最高峰那时有超过87万户无电力供应。加州州长早前宣布八个月进入紧急状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59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4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8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26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73.5，升2.85；腾讯控股282.6，升3蚊；友邦保险59.75，跌5毫。美团66.8，升1.75；比亚迪股份173元，升3；中国平安31.95，升5仙；网易159.6，升2.1；药明生物18.14，跌1.6；盈富基金15.83，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55。瑞士法郎0.871，加元1.353，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6,150点，跌203点。港金报18,9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89美元，卖出2,0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港中心车多，龙尾而家喺柯达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 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泥围。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水管紧急维修，去沙角村方向近沙田路部分行车线要封闭。葵涌新葵街爆水管，近大连排道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个礼拜有社工做 Emily 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 如果系俾你拣，你系咪都会继续呢个社工族嘅生活呢？ 其实都系。虽然咧成日讲话哎呀好攰啊，好忙啊，好辛苦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好享受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雪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随旧迎新，随夕乐缤纷。 有听三五成群嘅听众都知道我阿摄好鍾意踢波嘅，所以由细到大都有好多自组球队嘅波衫。新一年我就想将所有旧波衫嘅 logo 剪出嚟，再缝实一块布，咁样就可以保存记忆，又可以悭啲位，剩低个布又可以做抹布。呢啲仲唔系真正嘅三三不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青山追光救援队，唔理系过去、系而家定系未来，都唔可以冇咗你噶。 但系我而家嘅体能、能力各方面都跟唔上啦，我已经有合适嘅人选。 究竟喺展青山嘅心目中，佢嘅继承人系边个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分，直播室入边有阿欧啦、小白啦，同埋咧 Vicky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 William， 早晨， 喂，早晨 William， 你好啊， 祝你哋收听率蒸蒸日上啦， 多谢多谢，我都祝你 身体健康啊， 系啦，我都。祝翻你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先啊嚇！嗱 ，William 今日打電話咧上嚟，有啲乜嘢同透過大電波講出嚟咧，講嚟聽下先。 祝我婆婆啊身體健康啊， 哦，係，仲有 因為婆婆而家喺 院舍啊，一路都喺院舍啊，系、 咁你去探下佢咁样，跟住又同 而家冇得探啊，而家系咯，而家疫情，而家身体，而家嗰度， 依家可能 老人院嗰度 又有啲规矩咁 样，有啲流感啊， 系啊，流感高峰期啊， 嗱，系流感高峰期啊， 都买少少嘢啦，你都知道老人家都系喜欢嘅，即系话啊 ，William 买啲朱古力送俾院舍啲姑娘啦， 哦，系啦，送俾姑娘好啦，长者又唔好食咁多朱古力， 唔好食咁多，睇下有啲咩佢啱食咯。即系我都系觉得咁嘅，即系喺院舍唔代表即系完全与世隔绝咁样。 当然啦， 咁好老实一个 就系，虽然老婆可以出唔到嚟， 系啦。咁但系你哋都会即系有孝心啦，有爱心啦，咁都会对长者特别好一啲嘅。我知道，特登都打个电话嚟点支歌仔俾阿婆婆听系嘛？ 系啊，祝个大姑妈身体健康啊，大姑长啊，系啊。 啊，你 William 啊，你会唔会去拜下年咁样？ 系咯，农历年嘅 plan 龙马精神啊！ 你今年会唔会去拜下年啊 ，William？ 今年会啊，今年会啊， 因为疫情 过咗去啦嘛。 系啊，唔使对住个平板拜年 啦嘛，可以团聚。 系啦，可以团聚，团聚真系好可贵嘅。嗱 ，William， 今年你谂住 plan 系去啲朋友屋企拜年啦，定还是都系去亲戚屋企真系拜下年先？ 嗯， 同我姨婆啊去。饮下茶见下咯，系啊，斗下利是啊，嗰啲咯， 斗下利是啊， 系咯， 屋企人重要啊，听得出， 系姨婆都系，姨婆都一有一定年纪啦，系咪啊 ，William 都 六啊几噶啦都， 六啊几好后生， 系咪初一初二嗰啲 schedule 都已经定晒啦？ 初一去我姑妈屋企，初二同我姨婆饮茶啊，嗰啲咯 ，happy 咁啊，祝你今年斗多啲利是啊，好嘛？ 我想喂， 系 啊，请讲， 情人。祝你哋祝有伴侣嗰啲情人节快乐啦！ 系啊系 啊，系喎，有情人节你又好细心喎， 系啊，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你都情人节快乐啊，开开心心 happy 啦， 系啊，祝你哋 咩啊， 收成都节节上升啦， 好啦， 多谢你啦， 一次都唔够，再嚟一次， 好，咁一齐听下贺年歌咯，新年快乐好嘛吓， 好， 拜拜， 系啊， 咩啊，身体健康， 好，收到晒， 拜拜 ，OK， 拜拜。 好，祝大家咧接嚟紧龙年啊，行运一条龙啊！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源亨通福星照，处处稳大钱， 声声要最逢欢庆。 年年岁岁青春住。 滴进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咧就想。 冇事，身 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我真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唔得，长命百二岁啊！长命百二岁啊！吓， 嚟紧系长命百三岁。 不过咧，即系阿小白讲煮嘢食之前，近排咧都食多咗油气啊！油气咧唔系煎嗰啲油气啊，系真系嗰啲叫做芋片啊、 炸嘢啊、 炸芋虾嗰啲嘢咧多咗食，或者咧食啲蛋散啊咁样咧，几好嘅呢个意头，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你中意食 食完咪好咯， 系啦， 甜甜地啊，又 食蛋散啊，食水鱼啊，呢啲最 happy 啊！我过年好中意噶，系啊，必食嘅，必吃噶，必吃嘅东西嚟啊！好，交翻俾小白讲。 如果你话食呢啲，即系譬如食餸啊，咁啊，即系譬如有鱼嘅，有条鱼喺度嘅要食，咁你即系煲饭啊。 系 饭咧都好多唔同嘅米嘅，米咧咁啊又有中国米啦、越南米啦、泰国米啦、日本米啦咁样。咁你真係要鍾意食米嘅人呢，佢就會捐窿捐罅去到搵啲靚米返嚟去到 drop 嘅。咁你話超級市場普通嘅，咁當然我覺得亦都係個品質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保證。咁如果你要搵啲真係好霹靂嘅，或者食起上嚟好特別香口嘅，我要係北京國務院都要食呢隻米嘅，咁嗰啲你真係要俾心機揾啦。 係啦， 國宴用嘅咁要俾心機揾啦。 十九大專用米咁樣，佢哋真係有嘅， 佢哋有㗎。係啊，其實佢哋每一年即係阿歐都清楚，佢哋每一屆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即係寫翻低佢哋嗰啲材料到底邊一度嚟嘅。係咁呢個亦都係正直咧，就係因為以農立國嘛。咁我哋即係亦都係要 respect 呢樣嘢，同埋而家嗰啲米咧就係叫做除咗係煮得好食之外咧，佢哋喺個培育嘅過程入邊咧，亦都做得好精準， 亦都少咗嗰啲太多。chemical 化學嘢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啲叫做無添加或者 organic 係好，其實內地都好風行嘅呢個文化， 冇錯。 即係講養生咧，就中國人啊好叻， 咁梗係啦。仲要就係我哋米個品種咧都已經相當之多。好啦，米咧遲啲揾一日咧就又講米氣嘅時候咧就專題喺度同大家講下呢一個米，因為唔同地方嘅米咧，大家嗰個嘅叫做口感啊，亦都係各樣嘢不一樣啊嚇。好啦。咁今日呢一個咧就教大家煮飯嘅時候分享一下啦。呢個煮飯咧，我哋今次咧就用茶葉去到一齊煮飯嘅。 即係茶葉飯。 冇錯，茶葉飯啊，都係一個幾好嘅食法嚟嘅。咁、當然又唔係每一隻嘅茶葉咧，亦都同大家講係可以就咁食啦。咁今次咧就用一個日式少少啦。咁用呢一個咧就係綠茶。綠茶嘅茶葉嘅。咁我自己比較上喜歡咧就係一種綠茶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好出名嘅就係、是、譬如有靖江嘅綠茶啦，亦都有啦，亦都有京都嘅宇治茶啦，亦都有另外一款咧就係嚟自九州嘅叫八女綠茶啦咁樣。呢幾款咧就係、是、日本最頂級嘅茶名。 咧喺日本咧，關於茶咧都有好多唔同名詞嘅，但我分唔清。煎茶啦、焙茶啦、抹茶啦，同埋綠茶嘅有四款唔同嘅。 呢、這個 Vicky 都熟啦。 係啦，呢一個其實點解會分咗幾類呢，就係喺製作嘅過程啦，同埋嗰個茶葉嗰個幾時摘佢落嚟嘅時間嚟到去分。 明白明白。 烘焙嘅時間。 有機會可以聽邊個環節啊？ 冇錯，就我哋逢星期二朝頭早六點半左右嘅環節就有 KOL 係講茶嘅。 你直接講埋啊嘛，你下次直接我一講呢、這個，咁你就要聽啦，知唔知啊 ？OK， 咁啊，交翻俾小白。 系啦，好啦，咁呢一个嘅茶叶咧，咁我自己就亦都偏向咧就九州嗰种白类茶，因为佢个味道咧亦都几香。咁啦，就靖江嗰只咧就系大量出产嘅，即系佢哋大家都知道，大量出产就比较上好嘅优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京都嗰只咧，佢就系一种传统风味嘅绿茶。咁但系如果你话好浓厚或者独特个别嘅味道嘅话咧，就可以选择呢一种白类绿茶。咁佢亦都有啲咧就专系火食用嘅绿茶嘅。咁啊正值咧就系啱。我哋可以就做呢一个饭啦，咁呢个饭咧就好似平时嗰啲米咁样啦，就洗咗佢啦，洗完佢之后咧，咁啊就亦都系好似平时咁放落电饭煲入边，咁啊加水啦，咁不过加水嘅时间咧，大家先放咧就系一细一茶匙嘅盐。食盐一茶匙嘅食盐落去，跟住咧就揾嗰个饭壳咧，不凡用饭就喺度轻轻咁样搅拌下佢先，因为系啦，捞下佢，因为呢啲喺个电饭煲入边嘅工序咧，都要再三提醒啊，唔好成日去刮嗰个电饭煲， 哦系啊， 个内胆啊好嘥嘅，其实嗰嚿。 個電飯煲本身唔係好貴，係個內膽貴。嗯、即係如果有人去換電飯煲去配個內膽，你就知道啊個電飯煲咁貴嘅，原來個內膽貴，出邊嗰嚿嘢反而唔係好值錢嘅。係、嗯、啦，好多電飯煲都係咁。好啦，然後咧你就嗰啲茶葉咧，你就攞咗出嚟之後咧，你未洗去到將佢浸水嘅，你就直接咧就將佢咧，或者如果你有機有 blender 嘅話，你就將佢打碎咗佢，打碎咗佢。如果你刀法好嘅，咁你就拎一扎嘅茶葉出嚟，就自己咧就切到好碎佢。好啦，咁然後你就可以將呢一個嘅茶葉大概幾多少一個拳頭到啦。如果你係兩殼米嘅，你就落一個拳頭到嘅茶葉度，直接咧就滲喺呢一個嘅。米上面跟住亦都咧就係放翻嗰啲水上去啦，咁啊放水亦都係比平時如果你兩杯米嘅，你咪落去翻個二字嘅位置，就多少少，多少少嘅啫。跟住咧就直接冚埋個電飯煲蓋，跟住撳掣拍掣咁得噶啦。咁啊，亦都係等佢跳掣嘅時候，你就一打開咧，或者你煲緊飯嘅時候，煲飯我哋都有飯香嘛。今次你聞到嘅除咗飯香之外，你會夾雜咗咧。 綠 茶嘅香味，我覺得呢一種嘅飯咧，又仲有少少顏色嘅茶葉嘅顏色啊！呢一種嘅飯咧，其實幾啱喺農曆新年嗰度食嘅。咁、如果你話我亦都喺內地嗰度揾到一啲好靚嘅茶葉，都係個茶葉亦都係可以食用嘅話咧，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用類似嘅方法咧試下煮呢啲嘅飯嘅，因為呢啲飯煮完出嚟之後咧，你發覺一路食咧，一路有種個口入邊咧係清香嘅感覺，係、啦，就算你食咕嚕肉又好，食魚又好，咩都好，你都發。个人食落去咧，系越食咧就越醒神啦。 嗱，有啲人咧就话饮茶咧可以提神噶嘛，到咁唔知食完呢碗茶饭又可唔可以提神咧？ 可以，可以啦，正啊呢、這个。 你谂下，初一二， 一得啊、 初一二好多人都攻打四方城噶， 咪系咯， 醒啲，醒啲，醒啲啊！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就讲咗去沙头角嘅上半集，其实仲有好多都好想分享。 沙头角咧有个位打卡，好似叫天涯海角啊。 系啊，仲有个镜钟嘅。 好，嗱，逐啲逐啲慢慢讲，交俾你讲。嗱、我去嗰次感觉都好模糊啦吓，咁啊 update 下啦，究竟有啲咩食，有啲咩买，有啲咩玩，关于沙头角好吗？ 好啊，嗱，其实咧呢条街咧，我想最想首先快啲分享先嘅，就系、是、叫做中英街。咁、喺中英街咧，其实我哋攞咗呢一个禁区证入咗。去之后咧，都入唔到中英街嘅，因为中英街咧就系连接住港深两地嘅嗰条街。咁嗰条街咧，我哋有呢、這、一个叫做游客啦吓，游客入唔到去嘅，但系原住民先至可以入去嘅。佢、哋其实嗰啲 pass 咧有分 R， 住民当地人 系、因为佢哋自己都系咁样称呼自己， 当地民啦， 系啦， 当 地嘅人啦，佢哋就可以入去嗰条街，可能系买嘢啦咁样。咁嗰条街入边咧，其实就喺中间咧，冇一条线真系划分咗话啊，你过咗嗰条街。就是在深圳过了这条街就在香港咁样嘅，佢冇一条线，但系咧就有一条隐形嘅线，当中咧系由八个类似，你就当系一个井咁样啦，佢又唔系井嚟嘅，有八个类似石头井咁样嘅嘢，然之后咧就会喺呢一条街嘅中间。佢又唔系叫石等啊，我唔记得咗佢个名啊。咁但系又好似、 界石嚟噶， 系啦界石啦。咁咧，大家咧，我见到咧就会系横跨噶啦、即系我有问佢哋咧，就系、是、啊，你哋喺入边系咪真系会分你留翻喺香港区域嗰条隔隐形界线嘅嗰边？佢话唔系噶，其实佢都会过去对面买嘢噶、因为佢哋系当地嘅人咧，佢哋系能够喺嗰条街度互相买嘢咁样啦。咁我哋就 有 permit 系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入唔到去啦，我哋就只可以喺中英街 嗰边啲即系内地中英街嗰边嗰啲朋友都可以喺呢度， 佢就可以去中英街啦。系啦，佢哋就可以游走喺中英街。我哋见到好多人喺度打卡影相嘅嗰条街。咁 我都打卡啦，如果我去到嘅话， 我哋就去唔到啦。咁但系我哋就可以喺中英街嘅瞭望台度望过去嘅。咁其实咧嗰度门口就已经系有好深、好严谨嘅保安啦。佢真系会 check 你哋嘅证啦，你哋系嗰度嘅住嗰度嘅，你先可以入得去嘅。喺嗰个瞭望台望过去咧。 你的而且佢有种感觉就系、哇，嗰度好神秘啊，同埋你会觉得好得意嘅，点解会有一条街系我哋又过唔到去，但系佢哋又可以互相通，即系自己都互相通到嘅。 但系佢哋旁边又卖晒嘢咁样咧。我记得咧嗰阵时啲新闻纪录片咧，中英街咧就旧时就卖手机卖好多嘅，卖药房卖好多 药房，我记得手机有咩？ 有啊有啊，手机系 咩年？ 佢有啲手表。 嗱，如果 可以换壳电话个年代啊？ 嗱，换壳电话嘅年代咧，就反而咧就系、是、香港翻去内地买多啲嘅、 啊。 但系咧，自从咧有咗智能手机之后咧，头一两批智能电话啦、 嗯， 你咪知道香港好似 exclusive 系香港卖先嘅。咁嗰阵时咧就成日都有听到啲内地朋友仔落嚟香港买下啲生果啦，即系买啲生果，唔系真系买啲生果。 系明啊，明晒， 明 啊， 明 啊， 明 啊，系嗰阵时叫。叫咩？嗰個風咧唔係 P H O N E 啊，係瘋狂嗰個風噶嘛？啲報章用呢、這個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我記得可能零五年、零六年 around 呢啲時間咯，就比較誇張啲咯，啲新聞片段係咁樣show 出嚟啊嚇。 係啊，咁嗰條街咧就係有啲日用品啦，有唔同嘅嘢都喺嗰度賣到嘅，咁大家互相佢哋住喺嗰度嘅人就可以買，咁我哋就唔得啦。咁喺呢個瞭望台，除咗你可以望到過去中英街咧，佢哋嗰邊咧都有啲許願许愿栏啊，栏杆嚟嘅，咁、就会系有 叫做栏杆许愿啊， 唔系嗰啲啊，爱情锁嘅、 啊，好似锁，但系佢唔系锁嚟嘅， 长洲 嚟嘅，系有一啲鱼仔，一条条鱼咁样，因为嗰边咧都有好多海鲜啊，甚至系海味卖嘅，咁佢有好多一条条嘅鱼俾大家可以写愿望挂喺嗰个瞭望台嘅栏杆嗰度嘅，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啦。除咗之外咧，其实当中有好多入边有好多好靓嘅壁画，喺顺兴街咧有好多喺以前沙头角嘅一啲。民族佢哋点样庆祝？佢哋一年一度咧都会有一个叫天后诞，十年咧就有一次大型嘅庆典。咁、当中咧最特别嘅咧就系叫做学老妇女嘅一啲嘅跳舞嘅一啲嘅民族的。 咦，听阿佳哥讲好多呢啲 系啦。咁喺嗰度咧，你唔一定去得到睇啊嘛。 香港嘅民间信仰个核心都系阿妈诞啦，即系天后诞。 冇错冇错， 即系因为香港都系即系几面环海咁样。 系啊，咁就可以喺嗰啲壁画度感受到当时嘅气氛，以前啲妇女会点样跳舞啊，会举起啲鱼啊。 有冇学翻一两首舞啊？你 冇 跳下啊嘛，帮你摆上网又点啊？ 喂，点解你嗰个电视节目冇你跳舞？ 佢咪话时话， 我睇人哋点解 跳下 嗰啲 嘛？ 我睇人哋电视台嗰啲都会跳下噶嘛。 早几年咧，真系有去舞龙舞狮界有试过，咁呢几年冇咯。 有冇食饮食环节噶？你呢、這个 有上次咪食咗药蛋菜咯？我话 唔系啊，呢今次就 睇 啊， 系啊， 那個、 我哋去呢度食咗嗰个叫做鱼标啊， 鱼标 即 系 鱼泡啊，炸鱼肚 点样噶个感觉？ 好好味，但系都几贵嗰啲海味喺入边买都几贵嘅。咁、但系食落去咧就系真心正嘅， 炖嘅 系啦，我哋去食唔系佢系好似一个。好似絲瓜湯咁樣嘅，咁、佢就落埋落去好鮮甜好味嘅，係、啦，湯煮嘅，係、客家菜嚟。係 啊，我啱想講係客家菜煮法喎呢個。 仲有啲豆豉嘅豬肉撥咁樣，哇！入口即溶啊，嗰個肥膏。 咁犀利， 呢啲有少少嘅聲 咁樣。 都未問你嘅，去到沙頭角做咩唔買啲手信翻嚟？ 我都想啊，但係我哋拍完嘢，啲鋪頭好早收啊，我連屋企人都買唔到啊。 咁下次港台早啲出 cool 啦，電視播。 我应该要知道，下次我要 set 定喺 lunch 嘅时候买。 下次， 下次， 咁入去嗰度都唔知有冇下次啊！ 我哋下次一齐再去， 好。